五盘之后，以盘数3-2险胜，夺得个人第19次大满贯锦标。西班牙球手拿度在头两盘占优，以7-5和6-3领先，但俄罗斯的五号种子麦维迪夫在劣势下反击，第三盘7-5紧胜之后，第四盘以6-4再下一城，双方要以第五盘分胜负。不过麦维迪夫最终未能够夺得个人首项的大满贯锦标，拿度以6-4赢得决胜一盘，夺得锦标。天气方面，华南天色普遍晴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后期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16点，跌71点，总成交金额192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1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78点，升5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险79.05元，系跌0.37元；腾讯控股341.2元，系跌2.4元；汇丰控股58.15元，升2.5元；建设银行6.04元，系升1元；中国平安94.3元，升5毫；吉利汽车13.12元，系升3.6毫；盈富基金27.5元，升5仙；美团点评72元，跌1.75元。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9.634，瑞士法郎7.931，澳元5.369，加元5.954，新西兰元5.041，欧元8.6489，每百日元对港元7.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895。日经平均指数报21,293点，升93点。港金现价报14,10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10.02美元，卖出1510.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东隧去港岛方向啦。管道入面咧曾经有坏车，不过拖走咗啦，但系车龙仍然系好长啊。而家东隧去港岛方向啦，龙尾已经去到丽晶花园啦。东隧去港岛方向咧系非常挤塞，龙尾就去到丽晶花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大老山隧道出九龙仲系有车龙嘅，龙尾去到小沥源。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而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裕民坊一段都系车多，龙尾定富街。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郭亮雄桥面桥底来回，青屿干线迪士尼方向九龙。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的驾驶者。咁最后再提多次大家啦，东隧去港岛方向啦，因为较早前管道入面曾经有坏车啊，咁虽然拖走咗啦，咁而家东隧去港岛方向仍然挤塞，龙尾已经排到丽晶花园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大家好，我是罗仲谦，我隔了3年回来香港工作，回来香港感觉上是非常之亲切，因为可以见到很多以前的一起打拼的朋友啦、同事啦，又可以日日都见到老婆啦，咁变咗咧充满友情、兴奋、爱。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依家八号风球啊！ 等我哋两兄弟同大家一起海边追风同观浪先。 小心啊！ 今日下昼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时，一名年约25岁男子在海边观浪，被卷入海中，身受重伤。其兄长落海营救时遇溺，伤重不治。事件中仲有一名消防员受伤。 慎防贪玩之过，追风追出大祸。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呢？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蜘蛛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爆出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王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豪仔，早晨啊，风骚嘅听众，星期一啊，新嘅一个星期开始啦吓。 系啊，我今日咧，系呢一个一家四口咧一齐咧就出门口嘅 总动员啊， 总动员 个仔终于肯俾你车翻学啦。 哦，佢只系一个情况之下咧会俾我车佢翻学嘅， 就系佢已经 miss 咗班校巴。 冇错啦，而点解佢会迟咗过咗个班校巴咧？ 咁啊，因为有个经常训。瞓得好晏都系一样嘅老豆咯 ，no 系因为琴晚咧佢好夜好夜好夜先瞓觉，系12点先可以瞓觉，仲要系梨花大雨喊到咧眼肿肿先瞓觉嘅，所以个问题就 系 啦， 系啦， 点解琴晚佢会12点仲系喊紧？ 佢睇香港小姐睇得好开心嘅靓姐姐啊！ 我喺谂紧个逻辑喺边度，除非佢见到香港小姐系见到你突然间嗰一届参选，仲要俾你入围， 要即刻提名人打小人啦， 系啦，而提名人咧就系遮住块面嘅乐乐同埋永荣，我唔识佢噶，我唔识佢噶， 佢坚持要选佢，佢觉得自己有机会， 唔系 自己 喺屋企扮， 系啦，阿华出席嘅时候咧就面瘫咧冇表情，我唔知佢系咩人，我唔知佢系咩， 冇屋企人嘅佢， 系啊，佢冇屋企人嘅，如果咁样佢睇到呢届咧，可能佢都会喊嘅， 即系咁佢见到靓姐。 咦啊！可能佢終於認到啦，佢 真係好慘啊！如果係咁樣，成個香港都好慘。 係，我都覺得真係好慘。係啦，唔係嗱，唔知你 你 有冇經驗？你有冇試過咧？同你個我估你個仔可能有機會多啲。仲係細個嘅時候咧，你有冇試過幫佢搽藥水啊，或者黐傷口膠布嗰啲啊？ 哦，咁實有啊！嗱，我記得啊嚇，佢哋有陣時會係明明戒到少少，就話 係啊，冇錯冇錯， 好痛， 係啦係啦， 黐嗰陣時咧，我啲表弟表妹嗰啲咧就會黐嗰啲公仔膠。 系啊，要用嗰啲啦， 但嗰啲又黐得唔实噶嘛，耐唔黐成一粒就痛又嚟。 系啦，系嗰啲 friend 嚟嘅，有冇经验呢啲啊？ 我好似冇乜印象，不过我记得诶，佢哋出嗰个叫做咩水痘， 水痘哇， 系 啊，去到出水痘嗰个位 啊，因为佢哋真系 即系平时伤口系冇嘅， 唔系因为我比较 水痘哇， 系啦，一嚟就要嗰啲极端嘅， 因为我真系几保护佢哋，即系一眼观出咧，佢哋真系比较少啫，系啦，即系解伤。 跳跳扎嘅， 唔系都唔系好大个，即系大个之后先系咁 啦。 军训啊，我叫你行你就行，我叫你唔好喐你就唔好喐，你跌倒要我照顾咁样，你明唔明白？ 即系唔系话 咁 俾佢跌，但係即係你佢一跌一跌，佢又麻煩，我又麻煩， 係啊， 何不保護住佢先？ 唔係冇辦法， 等佢第時大個先話知佢跌啦，咁樣 保護唔到。你知我屋企啦，圍院咁大㗎啦，而屋企嘅雜物咧， 但係唔係你圍院咁樣誒？ 唔係你倉咁密集， 係啦，咁你個仔又好似馬騮咁活躍喎， 係啦。咁嗱，其實係一個好好簡單嘅案件重演嚟嘅啫，成地玩具，佢只腳唔小心踩到落去，於是乎咧就腳嗰度咧就流血啦，咁啊已經 咁尖啊！ 哎呀，佢啱啱抱到嗰个， 啱啱我啲位介损少少。 系啊，因为嗰啲玩具，譬如你嗰个积木咧，四方边噶嘛，咁个一踩 plus 咁样咧，佢痛咗成日，我哋先知佢流血咯。所以其实又唔系好严重嘅。 即系其实应该都系两滴血，跟住本来佢都觉得冇事嘅，到你夜晚黑发现嘅时候咧，佢就觉得要俾少少气啦。 系啦， 其实好痛噶，我忍咗成日都冇讲，即系嗰类嗰啲 friend 啦，又边个未落过呢一个自己嘅悲剧男主角？ 系啊，冇错， 位置啊， 即系唔系？其实你做戏都系咁噶嘛。如果成场都冇人神功气咧，你都冇咁落力。噶嘛，哪怕有个扫地阿婶行过，你即刻话识货识货，哈姆雷特扮三次俾你睇。 唔系，当有人慰问嘅时候咧，就乖乖乖情咁走出嚟。 我去教嗰啲戏剧班嗰阵时咧，我成日都会问嗰啲同学仔噶，你觉得你哋识唔识做戏？咁有啲就话唔识啊，唔识啊咁。我话做戏呢一样嘢咧，系天生就识噶， 从 小朋友已经识咋喊噶啦嘛，就佢跌倒，你唔走过去扶就喂。嗱，老婆啊，控制住啊，我当冇嘢见唔到，佢就会自己起身拍一拍只手就，玩啊，又嚟啦， 同埋佢会望一望你先噶，如果佢跌低咧，佢先望一望，有冇你喎， 系啦， 我悭翻滴眼泪。 如果你一尝试理佢嘅话咧，佢就会。世界末日啦！我系悲剧男主角咁噶啦。 但系琴日我遇到咧，就唔系喺度扮嘢咯，而系咧，总之佢已经洗咗两日伤口冇嘢噶啦，佢习惯咗噶啦。但系琴日我哋见到咧，咁譬如你个伤口咧，你拆损咗，你咪有块死皮嘅。 系 咁嗰块死皮咧，沤咗两日咧，都已经系真系哇，风中吹风咧，风中残叶你想 系啦，咁 其实佢影响你个伤口咧，即系遮住噶嘛。 愈合。 于是乎咧，我老婆只系同佢讲句：，哦，个死皮就系甩噶啦，我帮你剪走咗佢，跟住再黐翻胶布啦。佢一听到剪咗佢， 系话佢从小咪都系男仔嘅本事嚟嘅， 有 剪， 仲要剪咗块皮。 呢个系阿爸优良啊，同埋比较霸道嘅遗传啦。 男人 DNA 可能就入咗血度， 剪咗佢， 佢剪咗佢，佢唔得喎。开始 系啦， 开始同我哋系啦，开始展开咗漫长嘅搏斗啦。中间嘅细节咧唔使复述啦，我净系可以话俾你听，由佢临瞓谂住剪咗皮就瞓觉。是九点半，到成个手术成功是十二点。 咁点解唔放弃呢？我是作为一个妈妈的话， 冇错， 剪有得 系啊，冇错， 瞓你的全家都冇得瞓啊。 同埋再加上应该是嗰点皮嘅啫，我相信，因为佢即系 好大 嘅 伤口， 唔系好大嘅伤口， 佢只脚有几大啊？ 冇错， 都有个谱啦。 你其实已经中咗个重点啦。我哋去到中间咧，中场休息咧，真系已经想屙尿嘅时候咧， 劲过一场九十分钟嘅超级赛事啊！ 我已经同我老婆咧两个轮流同佢讲话，得啦，唔剪啦，上去瞓觉啦，得啦，唔使啦，唔使啦，你好怕痛啊嘛！佢重复得一句对白嘅啫嘛，呢个演员就话会好痛噶，得啦，我话得啦，得啦，得，你上去瞓觉啦。但系好可惜，又一个顽劣嘅演员嚟噶， 唔系 佢又知道咧， 佢对于好唔安全，佢自身觉得自己好唔安全， 佢又觉得应该 咧 你要剪咧系有啲嘢嘅。你唔剪咧，一定會有問題嘅，所以佢死都唔肯走。我哋話得啦，想瞓覺，我唔瞓， 冇理由咁順攤嘅。係 啦，跟住我哋話，咁你想點樣咧？佢話我唔上去，咁你剪唔剪啦？我唔剪，咁你唔剪，你上去瞓啦。我話我唔想， 佢都有幾句訴求喎。 所以佢個下半場咧，我係不停觸摸唔到佢。其實你想點咧？哇！同埋咧，我諗你咁大個仔，你未試過咧？用两个钟头，系两个钟啊，九点半至十二点啊嘛， 定系两个半钟啊， 两个半钟头啊，哇，大佬唔知睇紧边套荷里活电影都做完啦， 系啊， 你不停咧系用唔同嘅理由啦、角度啦、故事啦、典故啦、说服嘅原因咧，都系想话俾佢听，其实系唔会痛嘅。 我一定会选择放弃， 唔系我放弃佢唔放弃啊！ 佢我哋唔系我放弃佢个唔放弃，就算佢唔放弃嘅话，我都会继续放 弃。佢唔俾我哋放弃啊！ 唔好答佢咯。 唔系啊，我哋两个已经匿入间房度咧，佢企喺你个房隔篱，捉住阿妈只手，跟住就净系企喺度，然后话你瞓觉啦，唔瞓，咁你剪唔剪啦？好痛噶、啊！ 口血啊！真系 你放弃啦，嗱呢个真系咧， 唔系佢唔放， 我哋放弃，佢永不放弃啊！ 通常喺呢一个时候咧， 我所有理由，你知唔知？我觉得我用咗嗰啲最劲嘅比喻，我本来谂住俾个奖自己噶，我同佢讲话，嗱你好惊剪个皮咧，我话俾你听唔会痛，佢话点会唔痛啊？嗱我做个实验啊，我叫佢攞只手捉住张纸巾， 跟住我搣烂咗少少纸巾嘅，我话嗱，你睇下嗱，你而家捉住一张纸巾啦，张纸巾咪搣烂咗一半嘅，系呢半块纸巾咧，咪好似你块死皮咁样咯。佢话系，嗱，我而家试下剪嗰块纸巾啦，你只手痛唔痛啊？唔痛，嗱，系咪咧？ 唔 会痛嘅， 唔啱唔啱。 我想问你个仔有咩反应啊？ 佢咪信我咯，佢话唔痛，跟住我咁剪咯，唔得会痛嘅。 所以其实咧，佢四岁嘅人仔 我长期已经做咗好足噶啦， 唔好同佢讲咁多道理啦。 唔得，小朋友要讲道理 嘅。你讲两个半钟嘅道理，佢都唔同你讲道理，你做咩同佢讲道理啊？ 点解你唔攞剪指甲嗰个道理啊？ 攞咗啦，攞埋啦，讲埋啦。你觉得我呢两个半钟头系白费噶？你觉得我 剪指嘅道理佢都讲埋， 我两个半钟头，我有乜嘢说话，乜嘢道理啊？我连关公刮关公刮骨疗毒嘅故仔都讲翻俾佢， 真系出绝招噶咯。 出晒所有绝招， 你有冇攞周星驰嗰个啊？ 真 系要集中啲血啦，一定要系嘛？ 最后佢点样可以成功解决到呢个问题咧？ 佢攰到啊，疲到， 佢最后咧， 即系佢攰到自己瞓着咗。 佢两个半钟头咧，佢坚持到最后咧，忍唔住赖咗尿。 佢冇去厕所啊？ 佢唔肯去厕所， 点解啊？ 佢最后赖咗尿之后咧，嗱，即系做戏咁做噶。好似泄咗啲嘢出嚟咁啊！真係排泄嚟噶嘛？ 佢又真係排泄咗啲嘢。 佢一泄咗道火出嚟咧，不过系屙尿啫嘛。跟住咁你濑湿咗，咪冲个凉先啦。出到嚟之后佢自己谢咗，跟住咧佢就自己乖乖走上个刑台嗰度，然后拿住佢最心爱嘅玩具，一面嘅 无奈， 一往无谓，抵只脚出嚟，你剪啊！ 你有冇俾条木去咬住个口啊？个感觉好似系 心谂啊！你同嗰啲即系咧，嗰啲逼良为娼有咩分别？ 我觉得佢因为佢蚀咗，因为佢濑咗尿，佢有啲濑尿系唔啱嘅，跟住仲要动用到，仲要冲埋凉咧，咁样 系咩？会咁谂嘅咩？ 系每届啲细蚊仔都会觉得咧， 佢、 哎、 都会有尴尬嘅感觉嘅、 哎。 然后佢觉得自己好似啊，我系咪咁唔抵咧？搞到濑尿咁样 咁样濑尿。 即係有魚皮噶嘛，即係你瀨尿係咪先咁大個仔？ 同埋另外一個方法咧，就係因為嗰件事咧，你要用一件更加大件嘅事 cover 咗呢一件事， 係 咁咪有件大件啲嘅事發生啊嘛，咁咪覺得嗰件事好碎料咯。 兩個半鐘頭啊，其實我可以做談判專家噶啦， 但你談判最終 你失敗喎、 啊，成功啊！最尾 你佢因為自己瀨尿咋， 關 你 咩事 啊？ 我成功說服佢瀨尿。 我心跳望，摆出一笑，但两眼发光。寂寞极凄厉，晚风充满寒，只因他阴怨目光。爬得高高，我心欣赏，无人帮近他，黑夜再次扩张。凡事极倾慕，掀起心爱望，尽管早知这地方消失下。 点解拣咗成成只极度哀艳的晚上呢？除咗系为琴晚我自己个人一个小经历觉得好哀艳之外咧，前晚啊，唔系都系琴晚咯，琴晚大家都见到成成， 佢都棘住咗， 系 系啊， 唔系棘住咗条裤啊吓， 系啊，佢琴日都揸住佢嗰架系林宝定法拉嘅战车咧， 总之架都明噶啦，佢就 系咯，咁啊喺铜锣湾嘅即系战场上面出现咗，真系战场上面的战车啦， 佢有一首叫做《战场上 的快 乐 圣 诞》 ，I miss you，I miss you，I miss you， 咁啊佢真系琴日就喺嗰度出现，仲要系你琴日见到啲报纸开头啲即时媒体嗰啲咧，仲话。吓、啊，寒战嘅处长都嚟咗啊， 系 啦、 啊， 即 系 有啲系咁样写啦。 因为佢真系拍咗好多呢啲诶， 系啦，系啦，咁嗰度寒战佢冇记错系做警务处长啊嘛，系啦，咁仲要，因为佢琴日就你知啦，琴日又天下大乱啦，个啖入风啦，咁当铜锣湾咧即系好混乱嘅时候咧，啲人就见到话。唔系嘛，郭富城都出嚟支持，跟住 你 冇乱 咁 讲 啊！跟住人哋咁样就冇咗成个内地市场噶啦。 佢琴日啲人唔知啊嘛，因为点解咧？佢经过上址，咁然后 咧 仲要话 事实嚟嘅， 仲要话 佢唔系参与任何嘅活动啊！ 佢仲要搞低车窗， 因为佢都系一个普通市民嚟噶嘛，系咪先？即系虽然系郭富城个靓仔啦， 系 咪？ 系啦，嗰下仲要搞低车窗咧，就咁啱咧，佢喺出边咧就全部都系嗰啲黄背心嘅记者，啲人就话佢系咪同我哋倾偈咧？咁样，其实都唔知边个认到边个先啊！ 估系 一定话因为佢靓车啊，你明唔明啊？ 唔系，但系你靓车好多部噶嘛，即系 记者朋友系会认得车同认到车牌嘅。咁佢又搞低咗车窗，因为我都有睇到嗰段片， 佢搞低咗。 佢都要睇下究竟即系现场嘅情况系点，点解佢架车会棘住咗？因为佢其实只不过系途经嘅啫。咁跟住咧就记者问佢做乜嘢啊？哇，天王即系天王啊！佢呢一句说话咧。即哇喺佢把口去讲出嚟，我会话讲真，三年前你唔会想象到喺郭富城 把口去讲呢句说话， 佢不嬲将自己嗰个家庭嘅生活啊、爱情嘅生活啊，全部佢都唔承认唔讲噶嘛， 或者好低调啦， 系啦，箱里面 啦，佢琴日嗰句系话， 佢自从即系生咗个女女之后。佢琴日就講咗句冇啊，我嚟銅鑼灣買尿片咋咁樣。 其實 佢係講咗兩次， 幫 女 女買尿片。 其實你應該係咁講，就算佢之前對戀情高調定低調都好咧，你冇想象過以前。我哋明明聽到佢講親都係我對啲 I 不玩啊，係啊， 好細個嘅。 唔係以前可能係我幫女女買擺手袋， 係啦，即 係以前都唔會講呢一句， 以前都唔會講嘅。就算真係要講嘅，最多都係嗰啲話，我買支花，買朱古力，我買手機啊，係咪先？都冇呢啲嘢噶嘛。而家佢同你講話買尿片咯， 係啊， 哇！ 即係買尿片啊， 天王買尿片喎。 跟住咧我就諗，哇！揸住個靚車上去買尿片喎咁。 其實佢做嘅嘢，我平時都會做嘅。 咁， 但你唔会得嚟， 你唔系谂住攞自己同郭富城嚟比， 但系只不过我冇得好似佢咁样， 一来冇人问你去边啦，系 咪？就算有人问嘅，争好远啦，因为我个车嘅声系嘻嘻嘻，个轰 轰，你睇嗰条片咧都真系冚声噶， 系啊，停低咗仲冚啊！ 咁你谂下啦，系人都会望下嗰架车啦，净系个轰轰轰都几咁啊， 同埋佢架车如果买条片咧，我个人觉得我系嗰架车嘅车厂咧，我觉得真系应该将佢呢段剪嚟做最新一季嘅宣传片咯， 因为买电车 拥有唔知咩八千火嘅咩八千转引擎啊，几多 CC 啊？ 但几多嘢都冇紧要，最紧要就系嗰个买 尿片， 系啊，嗰个爱心， 系啦， 嗰个爸爸付出嘅爱， 一架车代表你支撑住一头家， 冇错，啲口号。买尿片唔揸呢架名车，你揸边架啫？好犀利真系！ 即系呢个画面，即其实真系好得意嘅，即系嗰个感觉 系啊， 但系就听到，见到佢咧，仲好含蓄咁，因为有啲记者会问埋其他嘢啦，咁佢都好含蓄，咁跟住就行啦， 就冇再答啦。 即系佢讲嗰句说话就净系， 我 去 咗 买 尿 片。哦，咁我哋系咪可以将佢咁样攞 caption 噶？守护孩子 吓， 都啱嘅。 块片咯，系啦， 唔系佢以块片嚟守护佢嘅孩子，所以都冇错嘅。 咁又未要到用守护呢两个字嘅买条片啫。 哇，唔系噶，你冇见啲条片广告？你问阿田嗰阵时， 守护你一生添。 梗系啦，全部都系用呢啲噶嘛。 媽媽都系用呢啲咁样， 一模一样。细个嘅尿片，大个嘅妈妈巾，都系守护你一生。 姐姐啊， 系啊， 姐姐先到妈妈噶。 系一样啦，一样啦，真系。但系琴日咧，我谂好多人咧都要守护自己屋企人咧，因为好简单。 琴日当咁多个地铁站咧突然间封咗嘅时候咧，我老婆佢本来在铜锣湾食嘢，佢跟住咧佢都话我听，我点走咧？跟住佢咧仲谂住同我讲话佢搭到去九龙塘，然后佢就话佢谂住喺九龙塘转翻荃湾线咧，可能就去荃湾嗰啲方向。跟住我同佢讲话唔得，我话太子封嗰站，我话我唔知道太子封嗰站咧，究竟你嘅列车仲系咪可以安全驶过？佢话得噶系嘛？我话经过八三一，你同我话得，我就唔敢信啦。咁我就咋咋諗呢，我唯有飛撲呢揸架車出嚟呢喺九龍塘接佢走囉。我真係你而家令到大家唔知點返屋企㗎真係。 都喺途經星期六途經呢個旺角，咁佢都飛咗站嘅，咁都安全飛過站嘅，即係話即係唔 佢係飛過就好彩囉。 我都要擔心琴晚，因為姐姐呢就喺銅鑼灣嗰個教會度返屋企啦。咁我都要睇下佢究竟係有冇巴士有冇的士可以搭到返嚟，咁最終都平安返屋企嘅。 所以而家你如果要安全返屋企呢，我諗都係個方法㗎啫。就是坐成成嗰架车，好唔好？ 有尿片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八三一在港铁太子站清场之后出现怀疑有人被人打死的传言，即使政府、警方和医管局多次澄清，但传言依然不断。香港心理学会前会长张全义说，传言的出现显示市民对政府或者公营机构的信任正在瓦解，当市民对相关机构失去信心，就更加偏向相信自己接收的资讯来理解事件。张全义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电话访问的时候又说，当政府的言行不一致，譬如是表示希望和社会对话，但并没有相关的行为配合，市民就会越怀疑政府的讲法，对政府的管治形成威胁。他认为市民仍然相信闭路电视画面提供真相，政府只要提供有力的证据，市民仍然偏向相信。但他形容政府可以解释的时间不多，一旦时机过去，市民将不会接纳任何讲法。几名大埔加密柏宇中学的学生上个星期六晚在港铁大埔墟站被捕，其中一人被打至头部受伤，一众的校友谴责警方的行动，今朝早到大埔警署投诉并提交抗议信，要求警方一个星期内回复。校友陈先生说，据悉几名学生都是被控非法集结，获准保释。其中有传媒拍摄到被打伤、头部流血的学生是应届文凭试考生，他左肩骨折，右手尾指断骨。今朝早有过百名加密柏宇中学的学生和校友在校外组成人链。校友发表声明，表示警察不断用棍殴打多名该校的学生，将会是对以暴力制服手无寸铁的学生予以谴责，要求彻查警察是不是施行酷刑和违反警察通例。全港多间中学的学生和校友朝早发起联校人链行动，向政府表达五大诉求缺一不可。根据网上资料，超过200间学校的学生参与，大部分的人链在朝早大约8点之前解散，学生返回校内上堂。在何文田的联校人链有17间学校的学生参加，有中五的学生说，即使政府回应有限，但都要争取，假如不多些举办活动，可能会令到事件淡化。亦都有中六学生说，事件持续多个月，如果香港无法解决问题，自己就算文凭试考得好，但是都是没有未来，都是没有用。有校友提早两个钟头出门，在翻工之前翻母校支持师弟妹。李小姐话，师弟妹企喺前线或者制作文宣，作为校友需要支持，又认为活动十分成功同有组织，学生在可行范围内付出努力。校友陈先生就话，担心有警察出现，专登翻学校保护师弟妹。法国卫生部公布，今年的夏季的两轮热浪导致全国有1430多人死亡，75岁以上人士受热浪影响最严重，超过970人丧生。 南部地区埃罗省韦拉尔格在六月底一度录得气温摄氏46度，创下法国的高温纪录。首都巴黎亦都在7月25号录得 42.6 度，是历来最高的气温。为了应对今年的酷热天气，法国很多学校在高温期间停课。卫生部门和地方医疗机构启动应急预案，并公布救援电话。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后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14点，升23点，总成交金额275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2点，系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00点，升7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险79.05元，跌3.17毫；腾讯控股341.2元，跌2.2；盈富基金27.6元，系升1.5毫；汇丰控股58.2元，升3毫；建设银行6.06元，升3仙；吉利汽车13.34元，系升5.8毫；中国平安94.6元，升8毫；美团点评72.55毫，跌1.15元。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06.92，瑞士法郎0.989，澳元0.685，加元1.317，新西兰元0.643，人民币7.127，英镑对美元1.228，欧元对美元1.103。日经平均指数报21,305点，升106点。港金现价报14,10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8.95美元，卖出1,50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啦，路面有障碍物，去柴湾方向近裕和富中心啦，中线而家需要暂时封闭。咁就系东区走廊啦，去柴湾方向近裕和富中心啦，由于中线有障碍物啊，咁而家咧中线封闭啦，去柴湾方向近裕和富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去到维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咧交通好翻少少啦，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咁就系东隧去港岛方向龙尾观塘码头。至于路面方面，在九龙长沙环道方向旺角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荔枝角收押所，观塘到油塘方向近住定富街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少少车多，龙尾骏景园。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过亮红桥底行人桥来回，青屿干线迪士尼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二台中秋咸蛋黄系列， 小姐你唔好拎出嚟啊，非礼勿视噶。 我唔拎啤灯笼出嚟，你又点猜灯谜呢 ？Made in Hong Kong 灯谜，若果你面前有五个人，李志刚、罗敏庄、阿土、超 B 同埋一个少女，边一个最危险呢？快啲估下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当年阿爸带我哋去沙滩，遇到行雷闪电都几惊噶。而家到我哋带啲细路去玩。 虽然社会进步咗，但雷暴嘅威胁，好似雷击、狂风、冰雹就一直存在。喺户外活动要注意安全， 留意天文台的雷暴警告和有关信息，包括受影响范围。 听电台看电视，上天文台网页或流动应用程式我的天文台看看都可以。 翻工搭，翻学搭，买餸搭，睇戏搭，行街食饭拍拖饮嘢都会搭。 对有啲人嚟讲，飞机就系佢哋唯一嘅交通工具。电视节目《飞到世界的尽头》，带你飞到地球上极度偏远嘅地方，睇下当地居民点样单靠飞机出入，了解佢哋系点样生活。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火势系啊，系啊，佢唉，琴日经历过两个几钟头同阿仔嘅对峙，究竟系点样？其实呢个两个几钟头咧，大家都系一个学习嚟嘅，即系不论佢同阿 Winnie 啦，或者阿仔咧，自己都系一个学习嘅。不过点都好啦，都希望佢哋咧能够有个解决方法咧，即系将咩嘅问题都好啦，都可以咧，真系话俾佢听系有解决方法嘅，话俾听阿仔，你唔使担心啊，即系俾翻个安心佢系。这个很需要的，家长要做到要令到小朋友安心呢，就是家长的责任来的。希望来的日子你可能就从而想想，究竟我是不是有什么令到个仔很担心呢？是不是我成日都是这样的呢？都要自我检讨一下，看看有什么方法可以令到曾小 B 呢可以能够下次就说一来剪就剪，阿爸是啊，跟我剪头发啦。我们有请曾志豪。 其实经过昨晚的事件之后，我个人是很有信心，我是可以无水自荐去创立这个民间的对话沟通平台。因为我昨晚这个平台都搭建了成两个半钟头，我相信没有什么对话是应付不到的。是啊，各位有心人士都希望你可以用对话代替对立。这个说话真的很搞笑，努力啦各位家长。有乜嘢比无知更加可怕？就系将无知化为行动更加可怕啦！冇错，如果你只系个谂法无知，我谂住咧地球咧系平嘅，都唔紧要嘅。但系如果你谂住地球系平咧，但系你仲要将佢付诸实行嘅话咧，譬如你话咧，我要行一次俾你睇啊，咁样嗰啲，咁你就惊啦，系咪？好啦，而家有啲乜嘢无知嘅概念呢？男欢女爱，我哋经常都话真系要好好咧，由细都要教育。因为点解咧？细个唔识性教育，咁大个就会自取其辱。话说内地有一个妈妈，咁咧由于佢咧嗱，佢已经系一个妈妈嚟噶咯。嗱，首先呢件事系好惊吓，佢本身已经系一个妈妈嚟噶啦，佢仲以为几多个细路嘅妈妈咧？三个细路嘅妈妈。唔好问点解佢可以突破一孩政策啊，或者佢系咪受惠于而家嘅二胎政策？总之佢有三个细路噶啦，已经咁即系话，即系你作为呢一份工嚟讲，你已经有三次经验，你应该好有呢一个认识噶啦，系咪？最少都咁，但系无奈可能佢又比较年轻啦。但其实佢已经系年轻噶咯，我想话俾你，佢一个年轻嘅妈妈，佢唔系嗰啲上几代嗰啲嚟噶咯噃，31岁已经系三个细路嘅妈妈。佢终于都醒觉到啦，唔可以再怀孕落去啦。係喺佢生到第三胎之后，我唔想再怀孕落去啦，我要避孕。好，咁你今时今日你避孕嘅手段简直係千变万化。咁但係佢偏偏呢就揀咗个呢即係最无知嘅方法。佢諗住呢就唔买安全套，但係佢就諗住自己去避孕。得，女人係可以避孕嘅，但係子宫环咪得囉。有啊，我都有个子宫环啊，括弧自制。嗱，各位，我想你活咗咁大，你听过自制子宫环未啊？真系听都未听过，点自制呢？咁究竟作为一个女士，佢谂到啲咩方法可以代替到人哋嗰啲真系正正规规嘅子宫环呢？系好简单嘅啫，佢只系去咗文具店嗰度买咗个弹弓， 弹弓系点样？弹弓咪一圈一圈咧，有嗰啲有个弹簧噶嘛，你会见到噔 L 噔 L 噔 L 咁样咧，咪有一个一个个环嘅。啊，佢又真系有啲幽默感，亦都有啲食字嘅智慧。佢觉得嗰个弹簧系有啲环喺度，一圈一圈咁样套住。咁呢啲咪就环咯，佢都系环嚟噶。嗱，你摆埋喺弹簧度嗰啲就系弹簧，摆落子宫度嗰个就系子宫环啦。佢就系咁谂嘅，即系如果摆喺中间就觉得佢系中环，摆上啲嗰度就系上环。哦 ，sorry， 冇啊，冇第二个地方，冇第二个地方，佢就摆咗落去嗰度，佢而家就当咗嗰度系子宫环。咁你谂下啦，跟住会点咧？佢就将一个成五厘米长嘅弹簧塞咗落去自己嗰度，然后咧佢就同老公讲：老公啊，冇事啦，我哋而家已经可以继续咧如水之欢啦。个老公又系傻嘅，佢又唔谂点解喎？佢话：哦，系啊，哦咁你搞掂咗就好咯，咁样你就唔会再影响到我哋嘅生育啦，就同佢继续如水之欢。点知去到最后？大咗肚，佢就选择咗去医院度，唔得哦，我而家咧要人工流产啊，咁样先至揭发咗呢件事出嚟。咁跟住嗰个环点样咧？佢已经同佢连为一体啦，搞到要开刀咧，将嗰啲弹簧咧逐个逐个拎翻出嚟啊！即系听到都吓你一跳啊！佢话咧，医生同佢讲：你真系死好彩啊！即系因为咧，你而家嗰个环咧就冇感染。佢话如果唔系咧，你就大件事啦。即系身体最敏感嘅地方，如果受到细菌感染，即系死得人嘅。但系而家其实都死得人嘅，因为点解啊？喂，佢都要搞到人工流产，即系纵使你话咧，可能佢未形成胚胎啦，嗰度就另一个议题啦。但系都唔好啦，你用呢个方法嚟搞到即系流产咧，对自己或哪怕系对嗰个生命咧，都系唔负责任嘅。所以去到最后，归根结底就系呢个问题啦。请问点解会有人无知到觉得？可以自己去文具店度买个弹簧，就当作系一个安全嘅避孕工具咧。究竟啊，我哋嘅性教育系去到一个几咁无知嘅地方咧？其实我哋如果既然有嗰啲咩 DSE 啊，又或者会有嗰啲考试咧，喂，究竟使唔使咧？要各位孕妇啊，或者想做妈妈嘅孕妇啊，或者男人都系噶，其实使唔使每年都有个统一考试同埋测验咧？我真系认真嘅。既然系有啲咁无知嘅情况会发生。不如大家就预防胜于治疗，就可以俾嗰啲补习社啊赚笔钱啦。每年验身，每年考试，可能真系可以咧免除呢一啲无知嘅后患。究竟各位同学呢一个环系应该摆喺边度噶？风头火势，其实佢知唔知道相关嘅知识嘅咧？佢买衫就多咗，究竟佢买呢啲工具，佢认唔认识嘅咧？究竟会唔会有一日睇报纸嘅时候，都出现咗大新闻，就系佢搞错咗咧？现身说法，交俾佢，黄耀祖。 我唔会话系一个专家咯，但系好似呢一位你头先讲嘅呢位女士咁样嘅话咧，喂，其实性教育咧真系可以大胆公开地讲嘅。如果你又唔明嘅话，你问啦，真系唔好谂住去文具店啊，系可以买到个子宫环先得噶，姐姐。 但你买增高鞋垫都系 嗱，我都有我一定嘅途径嘅，我都会上网搵唔同嘅资料，确定咧买到一个舒服嘅品牌嘅。 佢绝对唔会真系买个松高就当系松高鞋垫嘅， 有气垫噶我啲。一睇呢个新闻嘅标题嘅时候咧，都几惊啊！因为佢就话咧，美国咧就有神秘嘅肺病，已经有咧成四百几人咧就系患咗呢一件事啦吓，呢个病啊吓，而分布咗喺33个州份度嘅，而当中咧有五个人咧已经系离开咗噶啦吓。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咧就话啦，今次嘅感染咧都到而家吓都未能够确定到个病因。不过有一样嘢咧，就系全部嘅病人咧都系有吸食电子烟嘅习惯嘅，所以咧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咧已经呼吁咗大众啊，千祈唔好食电子烟。嗱，可能咧呢一样嘢，你睇到呢个新闻嘅时候咧，你都会话系咪未关香港事啊？系嗱，我哋继续讲落去嘅话咧，佢售卖嗰种电子烟咧，香港应该冇得售卖嘅。不过你听埋落去你就知道，其实原来所有吸食电子烟嘅人都要留意啊吓。目前咧专家咧都唔 知佢哋今次啊患病嗰个成因系点噶，净系知道咧，虽然就话神秘肺病咯，系咪？病人嘅病征咧就包括可能会有啲咳嗽啦、气喘啦、疲倦啦，部分人咧曾经试过呕吐或者系腹泻嘅。目前咧就冇证据显示呢一种疾病咧系透过一种嘅病毒啦，又或者系细菌去传染嘅。而当中咧就有一啲嘅电子烟嘅组织咧就反驳噶，因为咧而家咧佢哋咧就即系将个矛头指向咗电子烟啊嘛，所有嘅电子烟。所以咧就有美国电子烟协会咧就话啦，近期引起呢个严重肺病嘅 case 咧，都系有一种嘅电子烟咧就含呢个 THC 嘅 ，THC 嘅意思咧就即系有呢个大麻嘅成分嘅咁样。不过卫生嘅官员咧就认为未必嘅，因为佢话过去啊可能咧已经有类似嘅例子噶啦，只不过咧因为已经发生咗，只系当时咧未有将发病嘅原因归咎落电子烟嗰度嘅啫，所以咧佢就话有一样嘢已经系确定咗噶啦，就系电子烟有好多种唔同嘅有害物质嘅，所以佢哋咧就会建议啊，全部嘅朋友咧就要千祈唔好吸食电子烟，因为呢一样嘢同今次嘅呢个神秘肺病啦，又或者同大家嘅身体咧会系有好直接嘅影響噶嚇，可能你會話呢一種有大麻成分嘅電子煙喺香港點都唔會買到噶啦，理應。但如果我哋都信咧，今次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咁樣講嘅話咧，睇嚟大家對於電子煙嘅認識其實真係唔係咁深嘅啫，連專家都係咁樣講啊。所以咧，之前可能已經有朋友因為食電子煙影響到佢哋嘅身體，都冇報告可以走到出嚟，因為都係一個比較新興嘅產品啊，係咪？但我想咧，再睇埋呢一个嘅时候，如果我哋有听众，你哋系一位烟民嚟嘅话，你都选择咗食电子烟嘅话咧，咁我谂都应该可以提一提你啊！呢个神秘嘅肺病而家就喺美国33个州份都已经出现咗，亦都有5个死亡嘅个案出现咗啦。如果你唔想有机会咁样影响到你嘅身体嘅话咧，应该都要快啲同佢 say goodbye 啦。风头火晒，我呢位拍档我知佢琴晚好忙啊，佢琴晚好忙系佢忍唔住睇咗香港小姐嘅决赛。我谂翻自己，我都唔记得咗我上一次睇系几多年之前啦。不如你又同我哋分享下，其实系咪仲系好睇嘅咧？佢哋今年好似冇咗现场观众，桂花田。 冇啊，咁啊，见到佢哋有呢个香港小姐选举，咁去参与下啦，都系一年一度嘅，都一个叫城市嘅，因为佢代表香港噶嘛，系咪？所以都去睇下望下啦。咁啊 ，OK， 咁啊，系啊，好得意啊！今年系冇现场观众，佢出动晒又话200多个总动员，咁都好嘅，大家齐心合力去做好件事啊嘛，系咪？每日咧都有啊，端敦计嘅食物咧冇进入咗大家个胃里边，咁去咗边啊？啊系啊，大部分都入咗去垃圾桶，跟住就送到去堆填区。咁啊，由于太浪费咧，好多机构咧都想啊帮即系想尽办法咧，希望咧将食物啦用得几多得几多。咁啊，有学者会开班教授一啲餐饮业嘅从业员啦，希望佢哋咧懂得去计算佢哋每日嘅生意额同埋咧客量，从而咧帮佢哋咧即系定立一个指标啦，同埋一个方法咧点样去处理啊。咁希望可以掌握到个食物数量啊，免得浪费食材同埋嗰啲钱啊嘛，系咪？咁啊，大家应该咧。食过一啲餐厅食肆啊，佢哋呢个餐牌呢来来去去都系嗰几款嘅。好有选择嘅，不过唔系太多。作为客人呢，你会觉得又系嗰啲嘅咁。但系作为做生意嘅朋友呢，佢哋会觉得控制成本又唔会浪费都系一件好事嘅。其实只要食肆啊品质好啊，莫讲话来来去去得嗰几款呢，就算得一款招牌菜啊都可以吸引到好多食客经常去帮衬㗎嘛，系咪？嗱有啲餐厅呢可以控制到啲食物份量，但系酒店嘅自助餐就系要成日都话咧，自助餐咧系最多厨余嘅源头嚟嘅。咁啊，坊间咧已经有咧团体咧向呢个酒店啊，每晚攞一啲仍然可以 keep 到第二日安全食用嘅食物咧，就俾啲有需要嘅人嘅，亦都有酒店咧就将厨余咧制作饲料，就俾啲禽畜食嘅。咁啊，酒店咧喺早两三年前咧已经开始专用细碟，希望咧客人咧食得晒先好夹。嗱，如果真系食得晒，如果真系食得晒嘅食物咧，咁啊，如果 咁啊好啦，系咪先？但系如果有食剩，咁点算啊？咁喺杜拜咧有间酒店嘅大厨咧，佢就话啦，系啊，每一日都睇到有100，佢嘅酒店吓都有100公斤嘅食物咧系食剩嘅。佢话眼见咧日日都系咁掉咗啲食物佢咧，佢感到好浪费嘅。于是咧就佢决定做一件事，就将每日食剩落嚟嘅食物收集起嚟，亦都咧咨询专业嘅兽医意见，佢筛选同埋过滤食物咧，仲搞将佢搅碎佢咧，咁做啲咩咧？佢搞咁多嘢咧，个目的咧都系想将食剩嘅食物咁去喂流浪狗。大厨就话啦，流浪狗都可以咧食得健康噶嘛。佢话而家咧每日咧虽然都系有100公斤嘅食材啊，食剩啦，佢话当中咧佢可以用到30公斤咧嚟即系搞好准备好啦，即系筛选晒。之后咧就俾流浪狗狗食嘅，佢话觉得好有意义啊！佢仲将呢个项目咧叫做咧打包行动，佢希望咧其他酒店咧都一齐参与啊！然后好多时咧，其实咧只要睇到问题嘅出现咧，唔坐视不理啦，咁就可以解决到问题嘅。希望好多酒店都可以一齐参与呢个叫做打包行动，唔好将啲食物咁浪费啦。 Yo, LM, that's what I'm so. So much class. Yo, yo, yo. That's what I'm so. So much class. Yo, yo, yo. That's what I'm so. So much class. Yo, yo, yo. 擘大眼，我都唔见有嘢好做，半夜三更都要起身搵嘢做，系咁捞嘢都搵到埋佢嗰几只鬼地，佢又想出几百烂地，大排就扑到去睇嘢。600几万香港人，大家都咪执输，咪你咪啦。水鱼有便宜米洗颈，最好就食埋佢只翅。喂，你行快两步，最紧要咪执住。咪住，中间嗌埋以为有嘢派，入去系真啲，查实就乜我都要你买。 你又去，佢又去，冇咩。善事帮人有乜好处？我冇好处，冇谂过点帮你赚嘥气。唉，冇好处你边位我插唔住，我插唔住，我插唔住，我插唔住。 真系讲到去边？ 都系苏永康同埋 LMF 啊，揸唔知啊，不过有啲嘢真系唔可以即系揸唔知嘅，譬如头先我哋讲过嗰个无知嘅避孕事件咧，你知唔知原来咧，你以为话诶大陆系啦，你话大陆就话啫，嗱有另一单咧美国嘅，但系嗰单咧就笑话少少嘅，咁咧佢就话有一晚有个女仔咧，即系男女朋友咁样啦，咁个女仔就 沉唔开心啦，佢哋 唔系分开即系未一齐住嘅。佢就 send 咗个 message 俾佢个男朋友， 咁咧就 我有咗， 唔系佢就影咗张相，仲要系嗰啲咧，即系你知嗰啲电子棒嗰啲咁样啦。咁跟住就 验孕棒， 系啦，佢就影咗俾佢。跟住佢男朋友半夜一瞓醒就收到呢张相， 系 第一时间就惊到，佢就话：我哋唔系有咩避孕嘅咩？我哋唔系而家话咗唔要细路仔住嘅咩？佢点解会咁样嘅？佢话 baby 咁样。跟住對方又唔覆佢，佢就好驚啦。佢就不停係咁問佢，佢話冇咁樣啦。 發生咩事啊？發生咩事啊？ 係啊，佢話咩事啊？究竟咩事啊？佢都冇話唔負責嘅，佢淨係話，但我哋唔係講緊話我哋避孕嘅咩？同好後生嘅，佢哋好似廿幾歲嗰啲。跟住直至第二朝，佢女朋友 send 翻個信息俾佢，你係咪傻咗啊？嗰個係温度計嚟㗎， 即係只係想話俾佢知我發燒啊咁樣啊，係咪啊？ 坐温度计同嗰啲验孕棒都唔识翻， 佢咧 即系离晒谱嘅真系。 嗱，如果唔系咁，点会话即系倦极同埋？ 温度计系有数字，咁嘛嗰啲验孕棒冇数字。 因为有阵时，如果佢自己咧嗰下爪狂啊，佢只见到一支棒咁样啦，中间有啲嘢呈现住咁样，已经可能会一过下就抛出。做咩你有咗啊？咁而家点算啊？ 仲要女仔 send 俾佢噶嘛？ 可能个男仔本身之前有个类似嘅遭遇咧，即系都系收过另一张相，不过嗰个女仔咧就即系话俾佢知嗱，我系有咗噶，系你噶。咁有可能佢有啲咁嘅經驗，咪自己對號入座。 唔係啊，咁你都睇到嗰温度計同驗孕棒兩樣嘢嚟㗎嘛？ 只能夠話咧，係咪凡男人咧，一見到一啲類似量度嘅嘢咧，都係拍咗喺嗰邊㗎。 唔 係， 但 佢唔會諗温度嗰樣嘅。佢第一時間就諗係咪有咗啊？係 啊， 係咪會咁樣？ 即係譬如我同你講，阿天中咗六合彩啊咁樣，你即刻已經會諗嘅。頭獎啊，我話唔係啊，中咗三個字有20蚊啊，即係你都會容易拍佢一啲位置啊。 唔 係 喎，但 係 嗰度 係 拍向好喎。佢呢個應該係拍向。 我舉咗個中六合彩好嘅例子啫。 係咯，你個人真係純品同埋善良啊，真係。 正能量啊嘛，我哋要。 唔係，我覺得好彩嗰個男仔咧，佢冇話嗰啲咩我唔認賬嗰啲咧。 係啊，如果唔係分手啦，真係。 係關心嘅。 係唔係施行酷刑同違反警察通例？警方831在港铁太子站清场之后出现怀疑有人被打死的传言，即使政府、警方、医管局是多次澄清，但传言依然不断。香港心理学会前会长张全义说，传言的出现显示市民对政府或者公营机构的信任正在瓦解，当市民对相关机构失去信心，就更加偏向相信自己接收的资讯来理解事件。张全义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电话访问的时候又说，当政府的言行不一致，譬如是表示希望同社会对话，但并没有相关的行为配合，市民就会越怀疑政府的讲法，对政府的管治形成威胁。他认为市民仍然相信闭路电视画面提供真相，政府只要提供有力证据，市民仍然偏向相信。但他形容政府可以解释的时间不多，一旦时机过去，市民将不会接纳任何讲法。天气方面，华南天色普遍晴朗，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后期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81点，跌11点，总成交金额338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09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93点，升7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7.5元系升1元，腾讯控股341.4元跌2元，友邦保险79元跌3.67元，吉利汽车13.28元升5.2元，建设银行6.05元系升2元，汇丰控股58.2元升3元，中国平安94.15元升3.5元，中兴通讯22.7元系升1.45元。信宇光学科技118.1元升1.7元。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3，英镑9.633，瑞士法郎7.932，澳元5.374，加元5.955，新西兰元5.04，欧元8.6474。每百日元对港元7.3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859。日经平均指数报21,305点，升106点。港金现价报14,100元，跌10元。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9.61美元，卖出1510.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段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东区走廊啦，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对出咧，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啦，咁影响到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湾仔北交汇处啊，就系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喺和富中心啦，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湾仔北交汇处。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出噶，就系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喺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咁龙尾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系车多啦，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慢车，龙尾定富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虹桥底行人桥来回啦，青屿干线迪士尼方向九龙，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工业村。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莫莉，你知唔知咩系火花？ 我就演绎唔到啦，不过咧，以下嘅嘉宾就一定完美演绎到啦。 我系汤宝如， 我系靓靓张学仁， 我屎啊你！ 咩啫？ 而家访问我啊？ 得啦， 嗱系咪啊？呢啲咪火花咯！ 想听下佢哋擦出啲咩火花，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 崔洁彤、 莫莉嘅敏感时刻。 唉，自从转行做清洁。对手就一直起晒红疹， 我初时入行都系咁，后来去咗劳工处嘅职业健康诊所睇医生，而家双手好翻好多，最紧要仲学识点样预防职业病，你都快啲打电话预约啦！观塘诊所打23437133，粉岭嗰间就打35435701，劳工处网站有齐诊所嘅详细资料。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嗱，睇下你啦，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啊。今日咧就阳光普照炎热啊，晏昼咧亦都系例牌噶啦，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嘅，大家自己留意啦吓。 系直播室里面咧有曾志豪啦，有桂花田，有黄耀祖，我哋继续丰收快活人啊吓。我哋成日会话嘅，日本系好多香港人嘅第二个家乡嚟噶嘛，系咪先？ 系 去到出年嘅时候，呢一个日本有机会大家唔使，我哋去日本都要搭3-4个钟头飞机噶嘛。 系啦， 系啦。有个近啲嘅日本将会被复制， 被复制 嗱大嘅投资嚟嘅 咩啊？ 系嗰啲叫做迷你版 嘅。我话俾你， 你唔系讲大连嗰个系嘛？ 系啊，嗰个。 我上个礼拜咪讲咗咯。 系咩？ 我喺风头火势讲咗。 我真系冇听到， 成十分钟咁滞。 又冇十分钟咁滞嘅。 争啲啦，我都讲咗五六分钟嘅，所以我哋可以再精益求精落去啦。 系，但系 证明唔留心听拍档讲新闻啦。 咁呢个你啱嘅，我又冇得否认嘅。 大家兜兜面，我仲要踢你嘅，你都唔理我，真系。 嗱，咁我哋唔好讲大连，我哋都讲上海嚟，好 京都 内地系啦，有个小京都会出现啦， 激死我啊！ 但如果我哋讲到上海嘅话咧，我哋成日会话有一啲嘅情况咧，即系一男一女，我哋拍拖会好盲目噶嘛，系咪先？好盲目，好投入啦。你哋见过咧最盲目、最投入嘅 阿华咯。 咁呢個我又冇得否認你嗱，但起碼阿華嗱同我呢個比，阿華冇俾人拉到，呢一個俾人拉咗。 語文奇長，使過嚟聽下。 咁咁嘅身世仲唔係盲目？ 咩身世啊？ 呢個身世好咯，係啦。 個身世如果要將佢拉長嘅，咪爛身爛世咯，係咪？個身世爛身爛世咯， 黐身黐曬，或者喐身喐曬。 咁嗰啲都係正面嘅， 係咯。最後就搞到粗身大曬， 呢個幾好喎，呢個又係咪？係啦，兩次添仲係咪？但今次喺上海呢一個咧， 但佢哋最後就一生一世，哇，好好我哋耶！ 攞你 唔使啦，唔使啦。 出咗四个， 有啊有，最后系风头火势咯， 系啊，唔系要听咯，风头火势系咪？ 记住啦， 但系呢一个上海啊，盲目嘅爱， 俾个赞佢先， 盲目嘅爱可以去到几大，而最终系要俾人拉咗嘅。 我盲目嘅爱 系啦，一男一女。为咗要听老婆话， 哦，为咗听 老婆讲嘅说话就系命令你。 老婆话要买嗰个名牌袋，佢冇钱都照入去攞。 唔系 犯法咯， 同偷嘢呢一个方向 有关嘅， 系有关系嘅。 哦，个老婆话妒忌个前度咧有咁靓嘅手袋，所以个老公就帮佢偷咗佢。 都唔系同手袋包包系冇关系嘅啦。偷呢一样嘢咧，大家拗头。点解要偷呢一样嘢？嗱，偷手机你攞去转卖， 偷信息， 一个 偷情啊！佢 唔系偷情， 打机偷武器 吓、啊。而佢要偷嘅系红绿灯， 红绿灯，红绿灯，味道真好， 偷红绿灯，味道真好。 如果唔系佢点会偷嘅？ 系啊，其实纯粹咧就 系，即系个女朋友话我想要啊，个老婆我想要嗰样嘢，个老公就为咗爱。 我觉得唔系咁样。应该系佢哋咧，就两个人站在大院前，看看红绿灯阻住条路。个老婆忍唔住就发出一声娇嗲：，呀！ 个灯阻住我过马路啊！ 你同我拆咗佢啊！我以后我行街，我唔要俾佢阻住啊！ 嗱，你哋两个谂嘅系好似嘅，但我觉得阿田系近啲嘅，证明咧佢平时都真系我要呢个啊！嗱，exactly 就呢四个字出现咗。话说就系咁样嘅， 阻住咗佢路系咪？ 冇阻住路， 都话就佢要啦， 只系想要。 我要，我要你嗰支红绿灯。 哦，定系个老公平时因为做咗一样嘢，个老婆就同佢讲话：你咁中意啊嘛，攞咗佢啊，日日开冲红灯啊。 但系拆咗出嚟嗰啲灯就变黑晒噶咯，冇 喺屋企充红灯啦，帮你插翻个电掣啊！ 话说就系咁样嘅，有一个上海嘅工人啦， 喺度俾你充 啊！系啦，佢同个老婆咧，即系行过条街咧，揸车行过条街嘅时候咧，就发现咧，啱啱有一啲嘅工人咧，就换嗰啲红绿灯啊，可能系日久失修又好啦，点样都好啦，即系总之就拆咗几个红绿灯落嚟，总共咧就六个红绿灯，跟住个老婆就讲咗句啦：我要呢、這个。我要呢、這个，我要呢个拆咗落嚟嘅红绿灯， 好好啊， 咁就明白啦。 跟住个老公竟然应承，就帮佢偷咗呢六个红绿灯翻屋企。嗱，你偷已经系一件错嘅事，你知道我哋成日都会话内地去到边都有镜头拍 人面 辨识噶嘛， 系咯系咯系咯。 但佢唔即系蠢嘅， 真系冇死嘅，佢真系 冇又未到死嘅，坐监啫，即系你都系偷窃咧，个系咪仲要偷政府嘢？系咪先好大件事啊嘛？系咪？但系佢第一样嘢咧，佢偷已经系错噶啦。第二样嘢，唔知点解可能嗱，呢度报道就冇讲到点解会做咗下一个步骤嘅。 我想话咁容易去， 因为佢换啦，啱啱咧就换嘅时候咧，就将旧嗰个摆咗喺个地下度。 哦，佢咁 佢唔系爬上去， 我以为佢真系咁劲添，真系。 我以为佢真系拆咗一安装咗喺嗰度，佢真系偷嗰地下嗰啲拆咗落嚟。 哦，系只不过系偷地下拆咗落嚟嗰啲嘅啫。但可能咧翻到屋企啦，呢个我估嘅啫。老婆就话：，唉，你一偷就偷六个，我屋企又唔够咁多位，咁点啊？ 偷咗六个点解？ 六个都 咁啱都摆喺地下。 哦，系啊，总之佢换紧，佢咪逐个偷。 所以原来佢偷个红绿灯咧，系偷咗六盏红色嘅灯，红色嘅六盏灯。 系咪咁嘅意思？ 点啊？阿娇提你咪玩， 可能 攞换 嘢咁样，又佢都通常黐埋一嚿咁样嘅。 咁咪偷咁多咧？ 系啦，同埋咁大眼灯，真系认真地，佢真系攞翻屋企。 嗱， 灯 柱应该就冇嘅，就净系攞咗个灯罩嘅啫，咁样。攞咗个灯罩之后咧，可能翻屋企唔知点做啦。佢哋竟然选择攞去卖咗佢，再 好合理啊！冇嘢做啊，屋企。 哇！即系冇嘢做到咁嘅地步啊！ 唔系啊，即系屋企冇订剂啊！ 佢真系系咪咁纯品得咁紧要嘅咧？ 佢老婆证明好恶啊！你谂下偷红绿灯嘅罪都唔及得罪佢老婆啊！ 系宁愿系咪宁愿 老婆？我宁愿犯罪都唔要将你得罪。哇！真系 犯罪同得罪啱， 系啊！大爱啊嘛？ 唔系大爱系太恶啊！ 我嗱佢究竟个老婆有几恶我唔知啦，即系可以问阿田啦。究竟系咪有阵真系会话我要呢、這个，跟住就会尽量满足佢啦。最终得出嘅咧就系佢咧就俾呢个警方咧根据翻个片段啦，揾翻呢一个嘅车主，即系呢个老公啦，佢都承认犯案嘅。嗰件事咧就是、因为个老婆咧就系佢哋揸住呢个电单车经过嗰阵时咧话要搬走，你谂下仲系摆上个电单车。 咁喺呢方面，大陆嘅电单车嘅奇人奇技系都杰力士世界有名噶啦。 同埋佢攞咧，啲人唔会怀疑佢。 佢以为佢系维修工人啊！ 佢就系、是、哦，呢啲货拎佢掉啦，咁样之前处理嘅嘢噶啫嘛。 咁、 哦、 但系而家最终咧就俾人哋拉咗呢个位嘅老公啦，同埋个老婆咧都系被刑事拘留嘅。 系， 我想即系所以就好想问下大家， 即系话个老婆系教唆咯，咁嗰个老公就系做咯。 咪翻到去监仓都系奇人奇技嘅，真系。诶、欸，你衰咩啊？我打劫金行啊！你咧，诶、欸，我啊 cheap 啲，我偷人哋个手袋。你咧，我偷红绿灯啊！真 六个，究竟系咪平时真系会个老婆可以咁犀利讲我要呢个四个字，做咁盲目咧？ 我怀疑系咁样，因为咧，我哋疑点利益归于被告，可能个老公 边个被告啊？ 个老公吹大咗，系、 哦、 啦，可能平时咧个老公成日都廿文廿武就话、啊，老婆你要天上嘅月亮我都会攞俾你嘅。你知啊，啲男人咧即系可能唔知有啲咩事上嚟，系啦，即系或者可能佢。有求于个老婆咧，就咩都讲得晒噶啦。个老婆可能讲咗听到咁多次， 习惯咗啊。我老公咩都做到噶嘛，我要红绿灯未有红绿灯咯。 唔 系 佢讲咗咁耐，个月亮都仲系喺个天度都未摘落嚟。佢忍唔住就攞条桥嚟同佢玩一玩啦。红绿灯啊， 系啊，还都系圆嘅啦嘛，系咪先？ 攞唔攞到落嚟？爱我你攞落嚟。 因为就嚟中秋节啊，可能啊， 哦灯笼。 哇！ 最靓嘅灯笼， 点啊你？ 系争少少音乐嘅啫，系咪？ 系啊，佢如果有埋嗰啲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我会发达。唔知系咪佢觉得真系咁样锡老婆， 佢 就会发达啦。 佢信， 几信都唔好偷嘢啊！唔该。 锡老婆咁先会发大胆，命运微妙的。嘿嘿嘿，你就算笑笑我一万次，都任你笑我也不介意。谁就算笑我也很乐意，算有这一天得女人支持。我一万次都任你笑，我也不介意。谁就算笑，我也很乐意。算有这一天得女人支持。 曾志豪、 黄耀祖， 广州快活人。 嗱，好多時咧有新嘢嘅時候咧，即係當嗰個地方冇咁啊，有新嘢嘅時候咧，大家咧都會好瘋狂啊，去希望可以做到第一個顧客啊，跟住第一時間去幫襯啊，即係起碼喺啲朋友堆裏面咧，你就喂我去咗，你仲未去啊？嗰啲咁樣感覺咁。 早排咪去咯， 係啊，早排咪就係啦， 激親支課堂咯， 係啊，激親我都第二日已經走去啦，咁即係都好瘋狂嘅。其實因為好多人咧都會覺得，哎呀，我第一時間去咁，同埋香港 冇人排隊嘅咧。 我次上個禮拜去都唔係太 多， 係啊！你去咗啊，都係 仲撞到我哋嘅聽眾添，佢哋好開心。 嗰個打蛇餅嗰啲，不過算啦，你頭啖湯都要。 頭啖 永遠都係㗎，我就算係我買衫都係㗎，我成日都會話，就算我原價買都好，你而家有折，我著先。即係嗰件事都會覺得係咧，即係呢個係阿嬌嚟嘅，呢個就係安慰翻自己。 係 啊，咁啊嗱，喺唔同地方嘅都會係咁樣嘅。你記唔記得上次咧喺係咪上海啊？咧佢有一間 新嘅超市。 系啊 ，Costco 喺嗰度一开嘅时候咧，啲人哇， 癫晒，撕晒列车啊！ 唔系啊，系根本系人哋都未开闸准备，嗰啲市民就已经自己帮佢开闸啊嘛！ 所以咪话疯狂咯，绕开咗个闸，癫晒佢。 更加疯狂系咩咧？佢哋未要入会费嘅，即系已经话咧，之前未要排几个钟咧，就要登记做会员，跟住先至可以买嘢。跟住咧，好似上个礼拜又要登记几个钟啦，退会 系 啊，可以几疯狂先得噶。 因为佢哋退会系唔使冇 理由退款啊， 系冇理由都可以退翻款噶嘛，即系攞完着数之后，我又退款啦，你嚟得我，所以成日都话佢究竟挨埋到一年啊嘛。 不过今日都有人补充一句咧，佢话其实你啲私隐咧资料就俾人立晒噶啦。所以咧，其实佢就会将你攞嚟变用咧。佢话绝对唔会白蚀俾你嘅。 系啊系 啊，你啲资料你俾咗佢噶啦嘛，系咪先？ 咁睇下你有冇魔高一丈，系咪咁讲 啊？唔系冇得防啊！你嘅 data 已经俾咗佢啦。 咁佢可以用嗰啲叫太空卡电话，我唔知啊。 唔会啦，你 我谂只净系讲个电话号码。 梗系啦，起码都你地址咩都要晒，所以呢一场攻防战你唔使同佢担心啊！真系， 佢冇输嘅。 咪咯。 好啦，咁啊，即系计嗰间大型嘅百货公司超市入咗去之后咧，咁啊，其實咧喺大陸嚟講咧，已經有21間呢間店呢間阿姨媽家私啊，阿姨媽家私。咁但係咧，去到鄭州呢度咧，即係河南嘅鄭州咧，就係第一次有呢間喺嗰度開嘅咁。哇！真係又係咧，即係可能喂如果我平時去嘅要去其他省市先去到，佢今次嚟到我哋呢度喎。 哇！仲唔真係大姨媽、細姨媽全部嚟曬啊！真係 全部姨媽出曬嚟。 哇！真係姨媽姑姐都嚟啊！真係。 你知唔知人要排幾耐隊先入到去你？ 三日。 咁又唔使三日， 我开尽啲啫， 咁 咪即刻大家而家觉得合理咗好多，唔使三日， 三个钟啊，咁我估 三个钟， 真系三个钟， 报晒三个钟，都系要期半钟期待佢开门， 就系等三个钟， 都 OK 啦， 又明白嘅，因为如果你睇咗上一次嗰个超市开张咧，见到嗰啲片入边啲人点样抢入边啲货嘅话咧，你真系会觉得咧呢个头啖汤你唔饮嘅话咧，你呢世都蚀啦。 我想话就算而家咧， 佢哋会咁谂咯， 譬如香港呢个姨妈就。已经系即系见惯不怪噶啦嘛，但系咧 多人坐喺入边，佢哋嗰个示范单位入边 到。但系譬如荃湾咧，因为佢都系讲紧开咗呢一两年啫，佢喺嗰度咧，佢嗰个停车场咧长期都系排龙噶，即系咁，因为我成日去嗰头噶嘛，佢隔篱嗰个即系鱼咩新城嗰个咧，其实个停车场咧相对就冇咁多人噶，我每次经过都话条车龙咁长嘅。佢哋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 都系要排嗰间，因为有姨妈嗰度。佢哋可能喺度买完嘢，定唔知点样咧，就有翻有得咖啡优惠诸如此类咧。佢老虎都要排嗰个停车场。 但系又明嘅，如果你谂住喺嗰度买嘢嘅话咧，有阵时你买完嘢咧，你揸到车嗰啲嘢都可能会大件嘅，因为即系卖家私家庭用品啊嘛。咁啊，梗系排一个最近嘅车场。 但冇办法嘅，你排咁长咧，冇即系所以你唔好话内地第一间啦，香港就算已经咁耐啦，啲人为咗去买嘢咧，每个礼拜嗰条龙都 系 咁长。 系啊，因为佢个喺香港嚟讲呢间嘅家私店咧，即系呢间铺头咧，喺唔系各区都有啊嘛。 冇错， 咁所以咧，即系譬如喺我开正喺你嗰度，哇，原来呢度有，因为如果唔系就 系 去到 山田咯，可能系。 咁又系去到香港岛或者九龙湾咁，所以佢分店有限啊嘛。咁但系呢班人咧，佢话第一个钟头就系你估有几多人入到去？ 第一个钟头有 开门已经等三个钟头报晒， 10万人 讲紧， 太多有2万啦。 哦， 咁唔得，兩萬太少， 哇！兩萬太少啊！ 佢個地方咁大，佢排三個鐘頭都 係喎。 十萬就唔使咁多，俾個 八萬，八萬啊！哇！ 第一個鐘頭已經八萬人入到裏邊，呢個點可能？ 你等先，呢個數邊個計噶？ 哦，咁佢咧喺度嘟嘟嘟噶啦， 叫警方計一計，應該就可以個人人數會細啲噶。 睇下個主辦單位係邊一個， 我都係， 總之叫佢計一計先， 可能會唔同嘅。咁總之提人哋，即係呢間鋪頭就話，一個鐘頭已經有八萬人喺裏面啦。咁但你諗下，等咗三個鐘，報曬。咁個人會 暈低脫水， 幾多個暈啊？ 唔係佢冇話暈低嘅，即係意思話，當佢一即係等到佢開門嘅時候， 全部去買水買熱狗食啦， 全部走去瞓牀啊，瞓牀瞓 sofa， 佢濕立立嘅喎。 嗰啲唔好諗啦， 佢濕立立嘅。 其實我仲唔公平佢，我企喺度咁耐。 其實佢， 我真係會咁樣諗啊！即係如果我見到個門口咁多人， 我會走咯。 跟住我就會諗，如果我真係買得到嘢啦，話咁抵咁平啦嚇，咁你咪排三個鐘頭入去，你點樣硬少都要排一個鐘頭去嗰啲收銀處度俾錢啩？ 係啊， 即係你入到去，你仲要預咗係繼續排隊喎。 分分鐘係三個鐘加三個鐘，人都係照咁多。 系啊， 要买嘢咁点算啊？ 喂，真系啊！你谂下嗰条 有人流管制措施喺 店铺入 边，因为我冇睇到佢嘅实体咧，究竟佢系一座真系成座大厦咁样咧，好多层定系好似我哋香港个 mini 版咯？我谂香港比较细， 我谂佢哋应该会大啲， 佢哋点都大啲啦，冇咁嘥啦， 系咪？因为点容纳八万人咧？你谂下，咁跟住佢话咧，个个去到咧第一时间唔好理佢三七日日分床。瞓梳化， 唞一唞先， 唞一唞，因为顶唔顺。 做 唔系，因为佢哋可能咧，即系咁样嘅。你哋之前嚟到话喺香港嗰啲咧，佢哋都瞓噶嘛。 咩香港人都瞓香港嗰啲嘅， 香港都瞓嘅，上海嗰阵时都有嘅， 上海都有嘅。即系总之佢中意瞓人哋张床，咁但系 要试下舒唔舒服噶嘛，咪点买咧？ 喂，但系 佢 瞓好耐， 要瞓好耐先至知道嗰张床要同你可唔可以 冚埋被。 系啊，要试埋张被啊嘛，张被唔使买咩？系咪？ 即系觉得佢屋企。其实咧，人哋咧已经话咧，即系已经禁止话顾客咧系唔可以瞓床啦，同埋即系喺 sofa 度霸占领嘅，即系唔可以霸占用 sofa 咁样嘅。 哦、 但系对唔住咧，即系话咧，佢哋当地嗰、那个家私铺咧就话，其实我哋都欢迎大家去试瞓啦、试坐嘅，我哋唔介意嘅。佢真系根本冇得介意，因为个个一嚟咧，即系当自己屋企咁样去瞓咯。 佢嗰三個鐘咧，我頭先見到佢哋嗰啲真係匪夷所思，有啲話咧只係為咗個一蚊人民幣嘅雪糕。 哇！排三個鐘啊！ 佢其中一個。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多区朝早有学生以手牵手方式组成人链，要求政府回应民间五大诉求。其中喺新蒲岗文理书院同大角咀庄启程预科书院外，分别发生怀疑商人涂高空杂物事件，导致至少三人受伤。其中在文理书院，学校职员接受查询的时候说，事发的时候怀疑有人用戒刀戒伤一名老师的手掌。副校长黄丽珊说，当时有教职员发现一名人士挥动双手，一名老师和一名途人上前制止的时候受轻伤，学生就没有受伤。保良局庄启程预科书院回复查询的时候就说，初步知道受伤的是他们一名救生。根据现场教师所说，当时见到有人在附近一座大厦的单位，怀疑从高处掉下硬物。几名大埔加密柏宇中学的学生上个星期六晚在港铁大埔墟站被捕，其中一人被打至头部受伤，一众校友谴责警方的行动，今朝早到大埔警署投诉，并提交抗议信，要求警方一个星期内回复。校友陈先生话，据悉几名学生都是被控非法集结，获准保释。其中有传媒拍摄到被打伤、头部流血的学生是应届文凭试考生，他左肩骨折，右手尾指断骨。今朝早有过百名加密柏宇中学的学生和校友在校外组成人链。校友发表声明，表示警察不断用棍殴打多名该校的学生，对以暴力制服手无寸铁的学生予以谴责，要求彻查警察是不是施行酷刑和违反警察通例。 因为保释文件出错，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寻日在机场离境的时候被指违反保释条件被捕。东区裁判法院早上开庭，批准更改黄之锋保释期间的外游日子。负责上个月底提堂聆讯的裁判官钱礼询问控辩双方上次提堂之后是不是没有阅读保释文件内容。控辩双方在庭上都向法庭致歉。辩方又说黄之锋错过昨日的航班，已经重新购买机票前往德国和美国，会如期在今个月23日返港。裁判官最后批准黄之锋在今日起至23号离境，豁免他期间要到警署报到。黄之锋和周庭涉嫌在6月21号包围警察总部，上个月30号被捕，随即被押往提堂。裁判官批准两人保释，并将案件押后至11月8号再讯。有团体昨日发起集会游行，促请美国国会通过香港人权民主法案，之后有人破坏港铁中环站，其中一个地面出口被人纵火， J 出口的成幅玻璃被打碎，中环站一度关闭。今朝早重开的中环站，站内有售票机留低红色喷漆的痕迹，投币的位置被刮花，港铁职员以胶纸遮盖部分指示牌。近 J 出口的售票和增值机位置，其中一部增值机暂停使用。清晨中环站 J 出口外面有铁栏等的杂物，被打碎的玻璃以大幅白色布遮盖， F 出口的地面就被熏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后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82点，跌7点，总成交金额383亿7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0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22点，升9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1.2，跌2.2；盈富基金27.55元，系升1毫；友邦保险79.25元，跌1.17毫；建设银行6.06元，升3仙；吉利汽车13.24元，系升4.8毫；汇丰控股58.25元，升3.5毫；中国平安94.05元，系升3毫；信宇光学科技118.2元，升1.8毫；中兴通讯22.8元，升1.55元。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06.91，瑞士法郎0.989，澳元0.685，加元1.317，新西兰元0.643，人民币7.124，英镑对美元1.228，欧元对美元1.103。日经平均指数报21,291点，升91点。港金现价报14,10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9.57美元，卖出1,509.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东区走廊啦，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对出，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啦，咁而家比较挤塞，车龙排翻去湾仔北交汇处噶，就系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喺和富中心啦，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咁车龙咧排到去湾仔北交汇处噶。咁较早前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就拖走咗，咁而家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啦，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喺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使用慢线，靠左行驶，要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师兄祠堂，师兄有嘢讲。 祠堂叫你三位，宾仔派一眼个智慧。 我系凌师兄。师兄祠堂咧系一个听众主导嘅节目嚟嘅，网上面有好多嘅留言都系关于我哋嘅节目环节噶。嗱，如果你都想讲埋一份嘅话咧，就即刻上我哋嘅 fan page C H I N G 中文字祠堂闹都得噶 ，like 完咯，你咪可以闹咯。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二，斌仔、阿一、凌志伟、师兄祠堂。 李太，唔该晒你帮我妈咪买嘢啊！ 唔使客气，你成日教我个仔做功课，我唔该你就真。 妈咪，今日姐姐教咗我嘅新词语，叫邻舍，我仲识做佢添。难得系邻舍，有时你帮下我，有时我帮下你咁啦。 邻舍嘅帮助一直都喺身边，请支持香港青年协会邻舍第一计划。 莫莉，你知唔知咩系火花？ 我就演绎唔到啦。不过咧，以下嘅嘉宾就一定完美演绎到啦。 我系汤宝如， 我系靓靓张学仁。 多事啊你， 咩啫？ 而家访问我啊？ 得啦， 嗱系咪啊？呢啲咪火花咯。 想听下佢哋擦出啲咩火花，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崔洁彤、莫莉嘅敏感时刻。 朋友，你寂寞吗？你老公是不是已经满足不到你讲八卦的需要呢？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已经不够喉，想多点人一起讲是非啊？ 好热啊， 个话题 好深入啊， 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来啦， 喂，来啦，个音乐啊， 来广播到人妻信声开始。 又来到星期一广播到人妻信箱啦吓，唔知你哋有冇同隔篱嗰个闹过交咧吓？闹交可以闹到咩程度咧？即系嗰个分贝有冇爆到灯咧？有冇计过？同埋有冇打烂嘢嘅情况？嗱，两个人相处唔多唔少咧，都会闹下一场大交嘅。虽然话相嗌就唔好口，即但系闹完交又好似加深咗了解咁嗬。嗱，有对夫妇，佢哋都系闹交，但系唔知道你哋有冇好似佢哋咁闹交闹到咁咧吓？究竟系点？我哋去现场啊，唔该。嗱，两公婆咧就因为一啲事情咧就开始闹起上嚟嘅情况就系咁嘅。 点解我哋嘅邻居系八戒嚟嘅？ 唔系个 VO 嚟嘅，唔系邻居。 哦，原来我听唔到你把声噶，八戒唔好意思吓。系，我系人妻嚟噶。Hello。 我唔明点解我哋两个会嗌交 啦。你系边个啊你？ 我系你老公啊，老公都唔认得。 死佬，你嗌得滞睇唔到你添。 你把声咁娇嗲嘅，我想瞄咗你把声啊。 我啱啱又再问紧话梅姐啦。我又系执人而摊扮话梅姐，老公啊， 妈， 你侄女呢？结婚啊？ 点啫？ 哦，唔系结婚，系结婚嗰阵时啊。 咩啊？ 结咗啊嗱，你记唔记得咧？你买咗几多嗰啲金器、玉器、银器，同埋做咗几多人情俾佢啊？ 做咩啫？几多都好啦，问嚟做咩啊，老婆？ 呀， 冇再嘢啦，我扯火啊 吓！你扯唔到噶啦， 我扯咗火啦， 我唔俾你扯，你讲啊！ 你讲咩啊？ 我讲咩啊？买咗几多钱金器啊？点解唔问得啊？因为而家到我哋个仔要结婚啦。 系咪我哋嘅？点解会同你生咗个仔嘅？ 原来你个仔咁生性，哎哟，我想睇下你系咪俾翻差唔多嘅礼我哋啊嘛？ 系是但啦，老婆，咁大家一家人嚟嘅啫嘛，唔好计咁多啦，揾咩资料啊？唉， 我冇讲我揾咩资料啊？ 你要揾翻个资料咧，就系当日阿仔结婚嗰阵时，人哋俾咗几多礼我哋啊嘛？ 我冇讲个资料啊，你而家系咪屈我啊？而家你唔爱我啦？ 系你继续讲落去啦，咁你讲晒 我同你讲啊，唔系咩佢一家人嘅问题啊，苏还苏，死佬还死佬，你知唔知道你阿嫂？佢喺老爷奶奶面前，佢话我唔帮你洗啊， 洗咩？你 rap 嘅，点解突然之间你老婆阿 华 梅姐 rap 帮你手？佢话我哋系识生仔啊，识生仔都系罪嚟噶咩？原来真 咩老婆？你谂下人哋赞你咋？你真系好生得噶嘛？你睇下次次都中啊，仲生亲都系仔添。 你话我好生得，即系话我等大啦，而家系咪啊？ 唔系啊，咁你个等系大啊？ 等咩啊？ 等呢个等咯， 生得而家我想个咩？ 估唔到， 八戒你笑咩？八戒。 你听唔到佢讲嘢噶，老婆，我哋两个嗌紧交而家。 我发梦啊，八戒又喺度叫啊，因为 你发梦梦见八戒，你睇你几咸湿啊，八戒你都发梦梦见佢。 我觉得八戒搞我啊， 我哋都要听翻八戒讲咩啦，好嘛？ 我听翻我哋啲催眠音乐先啦。 估唔估到啊？吓呢段嘅对话会有啲咩结果咧？吓，我哋而家又去到现场嗰度睇一睇啦。 我嬲你啊！而家 no no 啊，你令到 no no 喎， 我乡下咁读噶。 好啦好啦 ，no no， 你而家令到我嬲你，你仲要累我俾你阿嫂话我啊？系写咩字啊？八戒，系你令到我俾老爷奶奶话我系生仔机器啊？佢话我 son of the machine 啊？咁点算啊？而家 咩？咁点算啫？咁有边个啊？叫你啊，自己唔做足呢个准备功夫啫？ 准咩备功夫啫？就因为唔做足准备功夫先会生仔嘅啫嘛。 你就冇做到咯，而家就 你赖我啊？你晚晚 你又唔系话错？ 你晚晚喺度唱叶德娴定麦洁文嗰句我要 麦洁文有唱咩啊？ 我要你 之前嗰个学有鬼、啊， 你是但一句啦。你日日喺度唱。成日都话我要 我 要， 我中意 Danny 姐啫嘛。 咁点啊而家吓 吓 咩？咁你话要我咪俾你咯。 啊嗱，你讲噶嘛，我可以唔烦你噶。如果你唔中意嘅话，唔好勉强啊。勉强冇幸福噶嘛，系咪？ 你咩意思啊？哦、你唔使我嚟满足你，咁即系点啊？你吓？你想问边个啊？小二、小三、小四、小五？哦，你搵五姑啦？ 唔系。 系 人哋礼还节曲噶，你真系 我要 话 俾蔡一杰听， 我要同你闹交啊！ 我唔系闹紧噶啦咩？而家已经，咦？原来仲有一幕噶？ 未啊未啊，边个嚟啊？ 哦，你嚟啦咩？原来 系阿人妻同埋人夫，佢哋不停咁样继续咁样闹闹闹，越闹越大声，越闹越大声，吓仲咁 样，冇啦。 跟住到你哋啦，出场 啦，冇嘢咩？哎，要你都费事啊！呢、這个水晶球啊，我唔要啦！你嗰阵时扮咩话？扮恋爱世纪啊！你水晶苹果，你系买咗个水晶球翻嚟，几肉酸啊！ 唔系啊，我扮乌卒卒啊，我扮紧谭玉京姐姐啊！ 你而家话我乌卒卒啦，而家系咪啊？你唔照啊块镜，你望下自己， 你打烂佢啦！ 唔好意思啊，块镜摆得太高，你睇唔到啊你！ 我打烂啲嘢， 你再细冇大攞啊你！ 呢一个啊， 冇啊，冇你份啊！ 有啊，呢一个系情侣杯嚟噶，我哋嗰阵时买噶嘛，我唔要，我打烂佢。 你嗰阵时唔系咁讲嘅，你话呢个唔系情侣杯嚟噶。 啊！真系十万个为什么？点解可以人妻由问个老公个侄女结婚几多钱人情之后，演变成闹交闹到打烂嘢咁火嘅咧吓？故事都未完，我哋继续去到现场第三拍啦 吓！喂呀，老婆啊，咁你嬲完未啊？正所谓我哋不可含怒到日落噶嘛。 唉，我都攰啦。你含啦， 含咩啊？ 含辛茹苦，我就含苞待放。我哋好含蓄，你锡翻我就唔嬲啦。 好啦，你讲到咁样，锡翻一啖先。 老公，我扯下，老公有冇哮喘大雾？ 我帮你人工呼吸，唔使惊，唔使惊。唔使惊， 好啦， 好啲啦，系咪？ 头先我哋嗌到咁大声， 搞到我搵唔翻饭回遮把声添。我哋一间嘈到隔篱邻舍都以为我哋不和，咁点算咧？ 咁我哋头先系不和啊嘛，真火嚟噶头先。 咁不如我哋买翻啲嘢氹翻佢哋开心，好唔好啊？ 咁你又讲得几好、啊， 我哋都希望佢含笑接受啦。 好啊，咁我哋就买啲嘢送俾佢哋啦。咁 用你啲钱定我啲钱啊？ 我啲钱咪即系你啲钱。 唔得，我哋倾清楚先、 啊。咩啊？你成日都咁讲噶，我嘅钱就系我嘅钱。 咁究竟你送俾你姑仔个仔结婚嗰啲钱系用你啲钱定我啲钱啊？ 系咪又要嗌交啊？ 八戒 啊！真系估计唔到，个人夫竟然同个人妻真系买咗几盒礼作家族户。哎，乖，阿陈师奶，哎，送俾你嘅真系唔好意思。啊，佢哋话两公婆闹交嘈到佢哋，啊，唔知生活上有冇遇到呢啲咁嘅夫妇，啊，无厘头倾下偈去到闹交，闹完之后仲同隔篱邻舍嗰度道歉嘅咧吓。 你控诉我接吻接上瘾，问问外遇令你很痛恨，你合醋合上瘾。胆敢去讽刺我，不愧是女人。 平时和人如何寻开心，捏着浴巾去拥抱别人，苦苦的哑忍离开你没要紧。 你作个证据再对我交分， 和他搞公司是你吓我吧， 我放弃奋斗你渐安心， 跟他几点钟方有着快感， 堂堂男人别太过分， 如何前瘫我当顾问， 何必于一起没半点信任， 三天不见了谈何被信任， 和谁就睡 你作对 你喝醉， 请不必屈我喝醉， 梳化都给你个罪， 当因你伤 和谁就睡 你说对 你撤退， 跟他好一对爱侣，我走开你没负累， 请你滚滚出去， 你爱滚不配做人爬出去， 为上身赶不退， 信心不怕喊泪， 寒心去会是谁？你去 认罪， 然后看死你落泪。从未了解你， 我偏太纵宠你， 我也太纵你， 你当我已死， 别日夜再妒忌 也得你。 也有吻过你， 是为着好奇， 天都知你与我谁人有理， 天天想你 才叫你妒忌， 彼此躲避， 自卑的你日嘈夜嘈，调情亦无味， 终于嘲笑我，我爱你不起， 谁就谁 你作对 你喝醉， 请不必屈我喝醉， 梳化都给你割碎， 都因你伤 谁就谁 你说对 你撤退， 跟他好一对爱侣，我走开你没负累， 请你滚滚出去， 你爱滚不配做人爬出去， 为上身赶不退， 我有信心不怕喊泪， 寒心去会是谁？你去 认罪， 然后看死你落泪。 爱吧抱吧吻吧叫吧去吧舞吧还是算吧， 酸吧苦吧哭吧饮吧痛吧癫吧变了性吧， 早已输了不怕不怕不怕不怕，随便对他笑我如何笑家，就吧 你不怕 真你真我惹起对骂， 讲真因你极少家，你使我收家收家真收家，谁就谁 你说对 你撤退， 跟他好一对爱侣，我走开你没负累， 请你滚滚出去， 你爱滚不配做人爬出去， 为上身赶不退， 我有信心不怕喊泪， 寒心去会是谁？你去 认罪， 然后看死你落泪，再见 不见 谁又有空再相聚，再见 分句无谓吻伤我未 泪。 我个人觉得呢一只系咧广东流行乐坛里边咧，唯一一个好写实地真系将一对情侣或者系夫妻嗌交 嘅情况 嘅情况，同埋个心声啊，真系咧，即系你直情听阿梁汉文同埋杨千嬅呢一只滚咧，你真系完全好似亲历其境，好似匿埋喺梳化底咧，见到一对情侣咧，系啦，互相嗰度怀疑妒忌啊，然后嗰啲说话咧，你滚啊，你滚咩啊，你唔系人，你爬出去添啊，哇！所以我觉得呢只系好正嘅，真系。 所以你今日讲嘅呢一个题目咧，即系关于咧两公婆嗌交。 系。 其实大家平时嗰啲即系你遇到你身边嗰啲朋友啊 ，click click 咧都唔多，即系就算一班人咁样啦，佢哋都会几火，容易擦着呢一个闹交嘅火花嘅。 系系。 哦，总会有啲咧容易闹交的两公婆嘅。 系。 但系喺朋友当中咧，但系会唔会出现一班朋友出嚟嗰时候会闹交？嗱，呢啲情况咧我唔知道有冇啦，但系喺屋企总会有闹交。 屋企应该冇噶， 啊，我屋企比较少嘅， 因为佢本身就系一个 闹交要双向 啊，系啊，冇错啦， 知道 佢哋屋企系一个做 DJ， 一个做听众噶嘛，即系一个负责讲，一个负责听。 阿华一想讲咧，呢边就橙旗、黑旗、黄旗走咗，跟住佢最后蓝旗吞拿鱼出嚟，系啦，即系大家食啦，食啦，诶，最好就咁样啦，真系。 阿半白后，啊，认真，即系咧，我如果真系准备闹交咧，其实都唔系突然间噶嘛。即系我哋闹交咧， 系 有酝酿嘅，即系唔好似呢啲夫妇咧，少少问题都可以咁样闹闹。 唔系喎，即系最常见嘅嗌交咧，其实反而系微不足道 啊。 即系譬如你话 生活上面嘅小节， 系啊，你发觉你为大事而嗌交咧，即系譬如可能你真系讲到话买楼，好似好大件事啦。咁都即系你次数唔多啊，你唔会日日倾买楼噶嘛。但系而家大家最惊嗰种嗌交咧，就系微不足道。去到好細嘅地步，可能係話：喂，啲湯好多鹽嘅。佢話： 啊，你 真 係 你鹽到咁樣啊？ 係 啦， 你唔煲， 係 你煲嘅一定唔鹹嘅， 係 你知唔知啦嘛？ 好容易就出事嘅，反而 係。所以就係講緊咧，就係點樣去回嗰句或者講嗰句説話，會唔會係咁樣？ 我係咁選擇嘅，我選擇逢親去到呢啲有機會嗌交嘅時候咧。我会吸一啖气， 你话我哋唔嗌交噶嘛？ 所以我同呢个系一次。 系啊，个句句未嗌交，我哋话真系阴功啊，真系 少咗好多乐趣， 少咗好多乐趣啊！ 唔系，明隔篱嗰个好想闹下咧，都冇闹嘅机会冇啊，因为冇反应啊嘛，隔篱嗰个。 我哋都真系好少去到要吸一啖气嘅，吸一啖气咧，逢亲大家如果即系呢个系少少嘅信号嚟噶，你见到对方吸一啖气。忍住唔讲嘅时候咧，大家就会收噶啦。一收嘅话咧，咁咪冇人讲嘢，咪嗌唔成交咯，咁咪冇嗌交咯， 咁 几好啊呢个方法。 有呢个举动，大家明白啦，即系好似大家一个共识咁啦。咁之后点样氹翻大家咧？ 水氹过都未嗌交， 都未嗌。 咪咁咧，知道火噶嘛？ 但个火其实会自己熄嘅，我觉得。如果你 keep 住闹嘅话咧，你个火咧就好似即系煲汤咁，不停喺度泼扇咧，泼到好劲咯。你唔开始闹咧，系容易收火。 嗱，网上面咧曾经试过有做一个专。题目系话咩咧？最微不足道但系嗌咗交嘅理由， 好 包括其中一个，唔知道大家有冇遇过？就系喺度唔系喺度争拗，究竟呢一套电影咧系咪贺岁片啊？咁咧佢就系外国嘅，佢就争论就话大黑即系虎胆龙心啊嘛，虎胆龙威啊，虎胆龙威。佢话两公婆咧无端喺度睇紧电视嘅时候咧，个老婆就话啦。啊！呢套系圣诞节嗰阵时上噶嘛？唔系圣诞节，系圣诞节。Die Hard 系 Christmas 嘅呢个 movie。跟住另外嗰个就话，梗系唔系啦，你成日记错。嗱，你可不可以唔好咁主观啊？成日都话我错，真系唔系圣诞嘅，点解会唔系圣诞啊？ 我记得系圣诞喎，嗱，跟住就拗啦。 系啊，你知我试过类似嘅，但系好无谓嘅。睇唔知睇咩戏都好啦，我同我老婆讲话，哇，终于上第二集啦！喂，第一集嗰阵时咧，你记唔记得咧？好紧张，佢话。你第一集冇同我睇咩？我同你睇嘅，你冇同我睇过第一集啊！跟住我话咩？我点会唔系同你睇第一集啊？我都唔知系同边个睇第一集，总之唔系同我睇。你唔好成日话睇咗啲戏同我睇咁样。跟住我就呆咗， 无端端开咗第二个议题啦，已 经。即系如果咧，你嗰下太过坚持咧，你话我明明系同你一齐睇啦，跟住有排拗。 可能你老婆咧已经记住呢件事，点解呢套戏你唔系同佢睇，但 系 你竟然话系同佢睇， 系啦。 咁所以佢 即系你将我同另外一个女人捞乱咗啦， 好好笑噶。 呢啲我想话，你男士会觉得好小事， 系啊。 如果你挑起咗呢一个叫做一啲妒忌嗰条线咧， 佢几认真啊，佢系啊，好认真噶，佢真系。 呢个情况我都有，跟住咧我就会话哦系咩？我唔记得咗咯， 咁所以就冇事啦，系咪？ 唔系，咁真系记唔记得？跟住咧，唔系跟住自己暗忍。 眼里面喺度揾嗰啲资料，啊嗰、那个年份，哦系、啊，真系唔系你咁、啊、样咯，即系会。 我觉得如果嗌咗交嘅话咧，你肯低低地惯一铺认错，嗱、那个认错唔一定系要即系负荆请罪啊，或者跪波你啊，即系只不过你好善思啊，好诚恳地去讲一句 sorry， 我记错啊吓，其实可能系会帮到手。 但系个前提系你真系要觉得自己记错、啊。嗱，我想问你啦，如果 唔系嘅话，跟住又会讲你认错。你而家上落台啫嘛， 系啦，你都唔服嘅一条气。 系啊，你入边系咪个心系咪真系咁谂先？ 唔系唔系，佢通常唔会咁讲嘅。譬如如果你认错嘅话，啊对唔住对唔住，我记错。跟住系啦，对方就会乘胜追击。所以我叫你记好啲嘢先同人讲啦，你唔好成日屈人哋啦。嗱，于是乎咧，平静嘅水面突然间又再 泛起涟漪啊， 泛起两粒涟漪。 跟住又泛，唔系泛起另一样嘢啦。 系啦，于是乎你忍唔住就话，我其实系冇记错噶。 错啦，我同你认错，你仲话我系个心系咪咁谂？ 唔系， 跟住又嚟下一波。 唔系就系讲睇戏噶啦，可能又会谂起。 跟住呢度有第二个又好经典嘅，佢话呢个嗌交嘅原因系咩咧？佢话啊，老婆。send 个 GIF 档案俾我啊，咩 GIF 啊 ，Jeff 啊，唔系啊 ，GIF 啊 ，GIF 啊，跟住就开 始 ，GIF 啊，读 GIF 啊 ，Jeff 啊， 你肯定系咁啊嘛， 佢竟然系真系，究竟嗰个系咩档案？ 读 音，仲要真系讲个 GIF 喎， 肯定 GIF 同埋 Jeff 喎 ，X 档案， 佢话佢哋咁样就嗌咗交。系啦， 唔系生活上面会系嘅，因为咧，因为咧嗰、那个即系大家都觉得自己冇错嗰下嘢先系问题啊嘛。 同埋有阵时咧，嗰、那个生活上面嘅嘢咧，系已经系 keep 住发生噶啦。我有见过一个朋友，我哋一班人嘅上咗个朋友屋企度食饭咁样啦。佢只不过咧个老婆嫌个老公，你上到人哋屋企啊，你都除咗鞋，跟住但系你可唔可以摆好啲你对鞋啊？嗰对鞋嗱，我哋即刻大家睇下啦，即系好似少少似圣杯嗰啲咁嘅，一个咧就摆到，一个只不过。系反咗少少啫嘛，但系大家除鞋咁咪好合理啊？ 系啊，冇错。 跟住咧，但系个老婆就会话：你咁样系咪好冇礼貌啫？成日都系咁咧啡噶，全场肃静。跟住个老公为免，我觉得系为免啦吓。即系真系嗌咗交，跟住咧佢就冇讲任何一句嘢。长交嗌唔成，跟住当然对我呢啲出嚟 冷战喎， 唔系跟住佢解围啦，梗系喺度去。哎呀，我对鞋都摆乱咗添，就之类嗰啲。 有时就系啦，为咗生活嘢系值唔值得去继续咁样闹交？ 系咯， 即系咪咁忍唔住嗰件事咧？ 所以你哋会唔会好似头先戏中里边咁样咧，仲会主动和好如初兼代道歉咧，仲要同埋隔篱邻舍道歉咧？ 系啊，呢个好紧要啊！佢无端端话喂，头先闹交闹得好嘈啊，嘈到系咪应该同隔篱邻舍道歉，买翻份礼俾人？边有咁样噶？ 你知唔知啊？如果你搞得唔愉快嘅话咧，可能又再勾起个争端嘅。即系你而家觉得我嘈啦？你冇份嗌嘅，得我嘈住隔篱邻舍。哦 ，sorry 啊，再嗌啦。 报道今次系英航机师首次罢工，估计系导致公司每日损失4000万英镑。英航表示，对于大部分受影响嘅旅客，公司会有替代安排。首相约翰逊发言人呼吁英航劳资双方结束纠纷。英航在7月建议机师在未来3年合共加薪 11.5%， 但机师协会拒绝，认为过去几年机师降低加薪幅度与公司共度时间，现时公司的财政表现改善，机师应该可以分享公司的利润。天气方面，华南普遍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气温上升至32度或者以上。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天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今个星期后期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67点，跌23点，总成交金额401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0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22点，升9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1蚊，跌2.4；盈富基金27.55毫，系升1毫；友邦保险79.2，跌1.67；建设银行6.07 系升四仙，吉利汽车13.26系升五毫，汇丰控股58.15升两毫半，中国平安93.75系跌五仙，中国生物制药系10.96跌四毫六，顺宇光学科技118.18升1.6，中兴通讯22.85系升1.6。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9.629，瑞士法郎7.93，澳元5.376，加元5.956，新西兰元5.043，欧元8.6493，每百日元对港元7.33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839。日经平均指数报21,279，升79，港金现价报14,120，升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9.5美元，卖出1,51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啊，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对出，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啦，咁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湾仔北交汇处噶。就是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路面有障碍物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湾仔北交汇处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车多，排到城市花园。在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排到康庄道桥底。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要多食新鲜蔬果，少食加工或者腌制的肉类，咁就自然食得健康。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政府现正为2019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二台通识六十秒。 鸡蛋花在香港随处可见，花期是每年的3月到9月之间，属于一种落叶小乔木，一般高大约3至5米，五块花瓣呈风车状，颜色外白内黄，就好像一只煎着的鸡蛋咁，所以就叫它做鸡蛋花。植物专家指出，鸡蛋花为求生存是不会生产花蜜的，咁就可以悭水悭力。它会以花朵的后末管状结构假扮入面有花蜜，引来拥有长形吸管的天鹅等昆虫，借此传播花粉。不过外表纯洁的鸡蛋花原来入面是有毒液的。植物学家指出，不少甲竹桃科植物都有毒，鸡蛋花亦都不例外。一旦枝条或者叶遭截断，就会流出有毒的白色汁液，这个是植物的保护机制，透过分泌毒液去驱赶草食性的动物，保护自己。 声音演绎蔡敬文，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代表四大界别香港的市民、街坊、大众、邻居，正式任命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成为10.1的风骚快活人。 好耶！ 我承诺唔理37、21、365日， 我哋都会竭尽所能服务社群。 最紧要系修补裂痕、皱纹、鱼尾纹、橙皮纹、妊娠纹、腋线纹、郑秀纹。 姑娘啊，够钟啦，带佢晒太阳啦！ 嚟啊！ 我由头数多一次， 吓、 橙皮纹。 啊，够钟听风骚快活人啦！喂， Patty， 曾志豪，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提提你啦，沙丘的气温相对湿度72%，仲有个酷热天气警告咧，就现正生效嘅吓。我想讲呢、這个啊，电话号码18723188咧，18723188。今日有人赞我咧，嗱，我哋今日咧希望嚟一个咧，即系大包揽啊，因为咧即系 咩叫大包揽？ 大包揽啊，即系你想赞咩人都得，特别系咧，即系你知啦，即系可能你最近咧，你可能遇到好多咧，即系困难啊，可能喺街道上面啊，或者喺你即系 车站 里边啊，你要翻屋企嘅道路里边，可能你唔识路啊，你直情因为搭开嗰条线你唔识路咧，可能你曾经问。见过唔少人咧，佢帮过你手咧。咁如果你都有啲嘢想多谢你，话好彩上次撞到个边个阿叔咋，佢话俾我听咧，原来呢个地方转车嘅咁样就咩都好啦，你可以打嚟讲下87238嘅。 系啊，即系唔一定去呢样嘢嘅，譬如可能真系平时一啲即系少少嘅帮忙，其实帮咗你好多嘢嘅，都可以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238，人人赞我，我赞人人。今日我哋嘅题目系乜嘢？ 任何人啊， 系啊，赞任何人啊， 都可以做定个节目预告。因为到下个礼拜嘅时候咧，我哋丰收快活人会有啲新嘅环节。 冇错冇错。 咁所以咧，今个礼拜咧，人人赞我赞人人咧，应该就 系 暂时嘅最后一次同大家见面。 暂别 系啦。如果你哋有嘢要赞嘅话咧，屋企人又得，工人姐姐又得，边个都得啦。 系啊。 打机会，电话号码18723888。 系大长老啊，即系身边嘅朋友啊、同学啊，即系等等任何啦都可以嘅。 系啦，冇错。嗱咁啊，呢个新闻咧，其实三个字嘅就系播错歌。 哦， 咁播错咩咧？就系播错国歌。 哦， 系啦，咁啊，嗱，我头先咧其实系预告过同两个拍档咧，我就话喂，呢单真系搞笑呢单新闻。系啦，我就想问一下，我话即系如果我话俾你听系即系一个运动比赛，足球比赛，播错国歌，咁啊都唔系第一次噶啦。 好啦， 但系 已经好尴尬， 好尴尬嘅。请问可以 错得咁错？ 因为嗱，如果你系普通嗰啲比赛，即系小型嗰啲咧，其实唔使播国歌噶嘛。 冇错冇错， 你播得嘅话咧，都系啲国际。 有翻咁上下規模啦， 系啦，咁有翻咁上下規模，你呢個咁即係低層次嘅錯誤，其實不能接受。 其實你諗下播錯國歌，就同你嗌錯名係一樣嘅， 係一樣。 即係你係瞓緊覺嗰時， 大力啲，大 ，sorry， 你個名唔係叫陳大力咩？係啦，真係係。 我叫大力水手啊！你講錯咗， 對唔住對唔住，係啦。 係 啊，咩叫大力師啊？ 你话大力啲啊嘛， 佢讲笑话，快啲笑！ 哦、原来 隔篱村都想出嚟啊，笑你 啊！你系大力师真系系啦，咁我就问下两位啦，究竟如果系播错国歌咧，可以错几多次咧？可以错几多下咧？ 嗱，我其 即系如果我哋话，哎呀，唔好意思啊，琴日发生咗播错国歌，咁啊，即系咧，嗱，好明显就知道播错国歌呢个叫一个错啦。咁我而家就问啦，仲可以有啲咩错咧？ 佢唔系即系即刻拍咗停咗播第二首出嚟嘅时候，佢唔系播咗再另外一个国家嘅国歌系嘛？ 啊，即系你觉得就系嗰个再错，一错再错。 系啦，系啦，即系 一错再错。 因为你譬如讲紧一个赛事啊，系咪一个 足球比赛嚟噶？即系足球比赛两个国家队对垒 ，A 同 B 系啦。首先第一个已经系揭晓咗噶啦，就 系 佢播错咗国歌，即系本来播 A 嘅，点知播错咗一个C 嘅国家嘅歌出嚟。 我仲唔系 唔系对赛双方播先后次序，唔系通常播错就系咁噶啦嘛。好啦，咁呢个一定知道噶啦。我而家就话啦，仲可以有啲咩错咧？ 哦，佢再播第二首嘅时候就播另。另外一个国家都系错， 嗱呢个就头先，呢个就头先咁估啦，即系播 A 就变咗 C， 更正嘅时候变咗 D 就错咗啦，只歌都系错咗啦，系咪先？ 咁好啦，嗱，咁佢应该咧就有翻个 A 同 B 喺度噶嘛，应该有翻 A 同 B 喺度噶嘛，咁佢播咗 C、D 嘅第一 单错啦，系啦系啦系啦， 呢个都错啦吓， 系，即刻嘟你啊，真系啦， 即刻嘟你啦，咁跟住明明系 A 即系佢都系分次后次序噶嘛，有主场唔主场噶嘛，咁可能就系俾主场嗰个唱先嘅，点知佢又播咗第二队，即系 作客嗰队， 作客嗰队嘅 即系你嘅，即系其实都系播错咗第二次歌咯，你嘅意思系嘛？ 都 即系错两次都系播错歌啦。 会唔会系佢唔系唔知播，跟住拍佢收音机，开始有人讲嘢啦，咁系咪？ 佢系播咗《新流行曲》 讲咩啊？唔系听咗咧，即系 panel 嗰度嗰啲人讲啲乜嘢？揿错咗，快啲再揿过，即系呢啲走咗出街。 呢个咩叫做梅开二度虾圆又碌咧？ 就真係話說呢個呢就係世界盃啊，唔係世界盃，歐洲國家盃啊，歐洲國家盃外圍賽 H 組，法國呢就對呢個阿爾巴尼亞，咁呢就賽事就當然法國就大勝啦，4-1啦，咁但係呢賽前呢個哈魯事件呢就亦都係法國呢就穩輸2-0嘅，真係係啦，因為點解呢， 因為法國係主場， 係啦，佢就話呢首先播國歌嘅時候呢就播錯咗，而原本應該播阿爾巴尼亞嘅國歌，點知呢就播咗另一個國家安道爾嘅國歌。咁、 哦、 由於我完全冇概念呢，我哋亦都唔能夠玩人啲國歌，冇得演繹啦。總之本來就係阿爾巴尼亞，一播就播錯咗安道爾。個當時呢，第一個錯啦，個阿爾巴尼亞啲球員就梗係禮牌，可唔係話佢搞咩喎，都唔係我嘅國歌嚟 嘅。但其實法國嘅球員或者法國喺當地嘅球迷，其實佢哋唔知錯咗㗎，因為都合理啊。我哋大家都未必會知道所有國家嘅國歌係點㗎嘛。 好啦好啦，嗱呢個第一錯啦。咁於是乎咧就擾攘咗咧成七分幾鐘之後咧，先至咧可以 七分幾鐘啊？ 係啊，冇錯。咁啊播完曬之後咧，先至就開始。 因為佢哋唔知道播錯咗啊，淨係見到有啲古怪啊，總之就搞咗七分幾鐘。 好啦，咁然後咧，佢播完啦，咁跟住咧，佢就即刻要更正咯，即刻要更正咯。咁咧，嗰個球場嘅廣播員咧就即刻同佢哋都有嗌咪噶嘛，佢即刻同大家道歉啦。佢就話：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對唔住，對唔住，阿爾巴尼亞球球唔係，佢話對唔住，對唔住，各位球迷，各位球迷，頭先我哋播錯咗國歌，播錯咗國歌，我哋咧就唔小心播錯咗黑山共和国嘅国歌，大家对唔住。 系佢究竟知唔知道作客嗰队波人哋个国家系边个国家嚟噶？ 好啦，佢首先就 系佢播咗安道尔嘅歌，但系佢竟然出嚟澄清咧，就 我哋 播 错咗黑山共和国嘅歌， 错咗两嘢啦。 第三嘢系咩咧？ 哦， 仲有得错啊？ 连环大演拇指戏法，佢已经系咁样 say sorry 啦。再错一回，下集再错一回、啊， 俾你估下，都系同个广播员有关嘅， 都系广播员 系啦。佢即刻冲出嚟，对唔住，对唔住，头先我哋咧播错咗黑山共和国嘅 手卡都飞埋出嚟啊！系啦，我估， 对唔住，对唔住，系啦， 系啦，跟住就话我哋头先播错咗，我哋而家会播翻啱噶啦，我哋而家会播翻德国嘅国歌，即系佢连球场里边作客嗰队国家名都噏错， 好接近啦，系咪？好接近。 我啱啱想讲，佢唔会讲德国歌，只不过佢唔知嗰个叫阿尔巴尼亚嗰、那个队、那個、名咯。 系， 佢应该系讲咗第二个国家嘅名咯。 咁即系德国，咪一样，冇错啦。嗱，即系点演绎好咧？噔噔噔，错咗。哎，对唔住，对唔住 ，A 即刻出嚟啦。刚才我哋咧就破错咗黑山共和国嘅国歌，跟住下边已经起哄啦。 我哋唔系黑山啊， 唔系，满人都冇嘢嘅， 系 啦。 安道尔 嗱，分分钟阿尔巴尼亚啲球员咧都唔知你呢个宣布错嘅，因为你话你播咗咩，只要唔系自己祖国，你就唔识噶啦嘛。嗰、那个国歌 可能会系 系啦，啲人都未知嘅。咁当然你考究就知道，原来个广播员讲错咗啦，第二击咯。 好， 然后第三击佢就话真系对唔住，对唔住，我哋严肃咁样咧向阿米尼亚嘅球迷致歉， 我谂呢个广播员时运真系好低啊！即系呢一啲嘅错误，佢一个又一个咁样错嘅话，佢真系一世啊咁样。 仲要系咧，你唔知边个俾料佢， 佢 究竟知唔知？其实佢讲紧嗰场波系边？嗱，我觉得吓，如果我哋疑中留情嘅话咧， 我哋试下俾个藉口。 你话佢唔知道原来播错国歌系属于边个国家咧？都仲好似解得通， 我哋唔可以即系播错国歌，唔可以入啊广播元素，因为通常咧禁佢系负责讲嘢嗰个 播错唔关个事嘅，播错唔关个事嘅， 系另外禁制嘅，搞错咗。 咁你话咧，佢识唔识得更正咧？就知道嗰个阿尔巴尼亚定安道尔咧？嗱，佢有权唔知，即系佢第一次解说嘅时候咧，你勉强仲可以俾个少少嘅藉口佢，就话诶，佢、真系唔知嗰首系安道尔定系黑山啊嘛，咁佢净系知播错啫嘛。 情况又可能比较混乱啦，大家都系非纸仔俾佢讲。 现场嘅球迷，即系其实就系等于你讲紧嗰场波嘅对赛队伍啫嘛。 哦， 咁点解会变咗由阿尔巴尼亚变咗阿米尼亚，跟住下边啲人呆咗，佢话点啊？我系咪嚟错球场啊？其实唔系我哋嚟踢噶，教练啊，系咪唔关我哋事啊？ 其实 叫翻黑山嚟踢啦。 队走噶，因为嗰样嘢真系好似对人哋嘅国家有一个侮辱咯。其实 系啊，究竟搞乜嘢咁样？跟住咧，好彩咧，因为台下边咧即系两队打紧波啊嘛。咁法国教头阿迪根斯咧就第一时间揽住阿尔巴尼亚教头，喂 sorry 真系喂好失礼真系唔好意思 真系失礼 啊！请你食翻法国牛角包真。 真係，哎呀，好肉酸啊，咁樣真係，先至平息咗。 我估計咧，阿爾巴尼亞係咪？ 係，大家都驚啦，而家。 阿美尼亞係咪？係個英文讀法有少少似嘅，其實 可 能咧佢有啲亂得 A 字頭 L， 跟住就咁啊讀錯咗另外一個。 即係我哋就咁聽，應該都係 L 字頭嗰啲咁樣啦。但係咁學你話齋咁重要嘅。即係國家場合嚟嘅噃， 係啊， 係啊， 侮辱人哋國家嘅，你播錯國歌真 係，係啊，咪即係錯完賽錯三連擊咧，係真係唔值得完啊！咁結果點樣完場？係最終揾到 咪更正翻咯，即係播翻咯，一定要 揾得翻 阿爾巴尼亞，而話因為佢哋講明咧，你唔播我哋唔會踢噶啦。而法國嘅隊員咧，亦都係非常支持，佢話梗係好合理啦，一定要等對方嘅球員唱翻自己國歌先可以比賽。 真係離譜， 好肉酸真 係。 但系咧，我發覺原來咧，即係我哋其實真係嗱，你最多就識中國人民共和國，我哋嗰個國歌啦，義勇軍進行曲。咁我哋因為以前係殖民地咧，你可能你會知道即係嗰個即係咩人人拿住個叉啦，定係拿住個羹啊嗰個叫嗰陣時啲人笑啦。咁就算你美國都會聽嘅，可能你成日睇嘅電影咩都好啦。嗱，你真係第三、第四、第五，你舉唔到嘅喎，你唔識嘅咯，係啦。咁所以咧，點解咁容易會搞錯咧？我見到另一單咧，又係足球比賽，係最容易係播錯國歌咧。嗱，呢個真係好尷尬，同埋咧情有可原。 將中國同美國嗰陣調轉，好尷尬啊！咁真 係 啊， 唔係，佢咧就係喺呢一個即係印尼嗰度咧就打比賽嘅。咁當時咧嗱，我冇睇錯嘅話咧，應該就係韓國就對呢、這、一個佢呢個係對邊隊咧？佢應該我就係見到佢係韓國，我唔知佢對面嗰隊係咪就係朝鮮啊？因為咧原來咁啱得咁巧咧， 即係南北韓 係啊，即係都有機會噶嘛。但我呢度唔肯定嘅，佢冇寫，我就睇到韓國啫。佢就話喺印尼作賽，韓國 U19 嘅足球隊，咁咧又係雙方播國歌啦。咁咧佢就應該播咧就係播韓國嘅，即係南韓啦。如果咁樣分嘅， 我記得有呢個新聞出現過。 係啦，佢應該 唔係南， 唔係對朝鮮啊，嗬， 唔係嘅。 係啊，總之佢就對另一隊 播錯咗。 係啦，點知咧佢就播錯咗咧呢？對約旦啊，係啊，好在睇清楚對約旦。佢本來應該播南韓，即係韓國國歌嘅，點知咧佢就播錯咗朝鮮嘅國歌。 係。 哦， 嗱，咁系咪好大件事先？但系点解我话情有可原呢？ 咁你都系一个国家， 唔系，唔得唔得，佢而家喺联合国呢两个分开咗噶啦嘛？点解叫情有可原呢？嗱，你真系玩死人嚟，因为原来咧， 因为嗰啲字体， 原来佢话韩国同埋朝鲜佢哋嘅国歌个名都系叫做爱国歌，即系都系同一个 名 嚟嘅。同一个名嚟嘅， 但系点样分呢个 version 系一个？ 我知啦，即 系 好似阿平时阿豪仔揾歌嗰阵时咧，以为咧播每天爱你多些，啊见唔到国语版， 系啦，冇错啦，系啦， 唔系呢个我哋观众定仲好， 但系你呢个大件事啊，佢就算揾，喂，一阵要播韩国国歌，喂咩名啊？上网 search 先，爱国歌，喂有啦，爱国歌，喂你睇下咩版本？喂讲明讲韩文嘅，咁两个都系韩文噶嘛？ 写住咧就系用佢哋嘅语言去写噶， 唔系啊， 唔知噶其实。真系会， 即系佢意思话个括弧系北韩定南韩 啊？然后仲要咧，佢尝试就算再 check 咧，都会出事。点解咧？就算你再严谨啲，喂，你咪睇下歌词先得噶。佢歌词讲咩嘅话？但系两首歌嘅歌词咧，都有讲到佢哋视为民族圣山嘅嗰座白头山。 系， 即系话就算你 check 埋歌词，喂，有冇每天我哋多声，有冇个爱字啊？有啊，两首歌都有。原来两只歌。唔单止个名系一样叫做爱国歌，就连里面一啲关键嘅字句咧，即系白头山呢三个字咧，都系有嘅。咁你叫嗰个印尼嗰个咧，即系如果佢粗心大意。佢可能見到就話咁啲手應該啱啦。 講真，要分一定分到嘅， 一定分到 嘅。你亦都要即係，如果你咁驚，仲要一個咁敏感嘅兩個國家啦，係咪先？ 係啊。 你只要做足準備嘅話咧，其實你唔會揾到，即係你一定會揾到。 唔會錯嘅， 唔會錯嘅。個源頭係乜嘢啊嘛？ 佢應該學習。 你花咗幾多心機？ 學習下我哋做大 show 嘅時候，好多時都係，咦？你唱咩歌啊？咁樣問啲 artist 噶嘛。係。咁佢通常咧，佢哋交個帶過嚟俾我哋咧，我哋就去播，跟你個指引去播。 同埋會。rehearsal 試過㗎嘛？係 啊 ，rehearsal 試過，咁又唔會有錯。而家係學佢哋自己去揾嘅時候咧，錯嘅機會真係多好多。 同埋咧，你有冇發覺咧？有少少 應該唔係自己揾嘅，應該係佢哋全部，譬如一個國際性嘅比賽啦，所有都交曬碟俾主辦單位㗎啦。 照計應該係咁㗎嘛。 抽碟嗰陣時抽錯咗， 係 啊。同埋你有冇發覺咧？每一次發生呢啲錯咧，通常啊，都係一啲即係相對可能你話係嗰啲小國家多啲。 嗯， 即系你几时有见过话播错英国啊、哦、美国啊嗰啲噶？可能佢哋就自己 睇到一啲嘢嘅， 自己都捞嚟捞去。原来我睇翻咧，之前又试过咧，阿美尼亚今次即系阿美尼亚啦，阿美尼亚对直布罗陀嘅欧洲国家赛事嘅时候咧，今次就播错咗阿美尼亚嘅国歌咧，就变咗列支敦士登嘅国歌。 系，佢哋我又见到嘅上个礼拜佢哋全部都有份踢波嘅，因为系 所以睇怕我哋可能系真系要学。集多啲唔同嘅国歌。 你而家准备播咩歌啊？咁 我谂住播一对一。 系啊，会唔会播错噶？ 哦，我应该唔会啦，睇清楚先。系佢啦，系佢啦，系佢啦。 独个人，起舞，恋爱如在做美梦。为某人苦恼，跪里藏万套长袍。今晚够枯燥。挑剔了针线的角度，未烫平的布，望你能画上运图。明赴约等不到，门铃再倒数，未到一点做了到步，用那种速输给你好，未想到。 错啊！一对一叶巧林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嘟嘟。好，电话号码1872388，人人赞我赞人人。今日我哋咧个题目咧就系喺咩人都可以赞嘅。 系啊，其实即系而家社会气氛成日都会话好紧张啦，系咪？如果我哋赞下人啊，即系咁样嘅话，大家可以开心啲嘅话咧，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做嘅。1872388系我哋嘅电话号码。 系啊，冇错。咁啊，究竟我哋应该就最后一集啦，暂时都会系啊。咁所以咧，有啲咩人你好想？赞嘅，受过佢啲恩惠嘅，真系嗱，长期、短期或者呢排咧，即系可能你真系觉得啊，呢间小店你特别好想赞下佢嘅，哎，呢个叔叔啊带过你点样去搭车嘅，诸如此类都好咧，欢迎你可以打嚟嘅18723881872388啦。咁啊，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噶，如果你真系好想传真嘅话咧，23396453，一听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和港铁陪同下到中环站一带视察站内外的损毁情况。有市民昨日发起集会游行，要求美国尽快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及后演变成冲突，多个港铁站受破坏，中环站出口有人纵火，又打烂站外的玻璃墙。林郑月娥朝早十一点几在陈帆、港铁主席欧阳伯权和行政总裁金泽培以及是车务总监刘天成等人的陪同下到场视察。刘天成在站内向林郑月娥讲解设施受损情况。本港多区朝早有学生以手牵手方式组成人链，要求政府回应民间五大诉求，其中在启德的九龙文理书院和大角咀庄启程预科书院外分别发生怀疑伤人和高空掷物事件，导致至少三人受伤。其中在文理书院，学校职员接受查询的时候说，事发的时候怀疑有人用戒刀戒伤一名老师的手掌。副校长黄丽珊说，当时有教职员发现一名人士挥动双手，一个老师和一个途人上前制止的时候受轻伤，学生就没有受伤。宝良局庄启程预科书院回复查询的时候就说，初步知道受伤的是他们一名救生，根据现场教师所讲，当时见到有人在附近一座大厦的单位怀疑从高处砸下硬物。几名大埔加密柏宇中学的学生上个星期六晚在港铁大埔墟站被捕，其中一人被打至头部受伤，一众校友谴责警方的行动，今早到大埔警署投诉并提交抗议信，要求警方一星期内回复。校友陈先生说，据悉几名学生都是被控非法集结，获准保释，其中有传媒拍摄到被打伤头部流血的学生是应届文凭试考生，他左肩骨折，右手尾指断骨。今早有过百名加密柏宇中学的学生和校友在校外组成人链，校友发表声明表示，警察不断用棍殴打多名该校的学生，对以暴力制服手无寸铁的学生予以谴责，要求彻查警察是不是施行酷刑和违反警察通例。英国航空大约4000名机师今日起罢工48小时，要求加薪和改善待遇，导致英航近1600个航班停飞，数以千计的旅客受到影响。英国传媒报道，今次是英航机师首次罢工，估计导致公司每日损失4000万英镑。英航表示，对于大部分受影响的旅客，公司会有替代安排。首相约翰逊发言人呼吁英航劳资双方结束纠纷。英航在7月建议机师在未来3年合共加薪 11.5%， 但机师协会拒绝，认为过去几年机师降低加薪幅度和公司共度时间，现时公司的财政表现改善，机师应该可以分享公司的利润。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天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今个星期后期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70%，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69点，跌21点，总成交金额406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0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22点，升9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是341.2，跌2.2。盈富基金27.55元，升1毫。友邦保险79.2，跌1.67毫。建设银行6.07元，系升4仙。吉利汽车13.28元，系升5.2毫。汇丰控股58.1元，升2毫。中国平安93.9元，升1毫。中国生物制药10.92元，系跌5毫。信宇光学科技117.9元，升1.5毫，系升1.5毫。中兴通讯22.8元，升1.5毫。 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06.92，瑞士法郎0.989，澳元0.686，加元1.317，新西兰元0.643，人民币7.125，英镑对美元1.228，欧元对美元1.103。日经平均指数报21,316点，升116点。港金现价报14,12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8.5美元，卖出1,51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中秋咸蛋黄系列， 夫人我嚟啦，欢喜唔欢喜咧？ 欢喜定啦，我啊最中意你出嘅灯谜啦！ 大家好，我哋系师兄祠堂， 两位师兄，中秋节啦，俾个灯谜你哋估咧。 好啊， 谜面系咁嘅，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估咩啊？ 估一个好多人去嘅地方。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做生意就好似赛跑咁，只要公平竞争，每个人都有机会赢。但是如果竞争对手出猫，合谋操控赛果，或者大虾势，搞到大家生意都冇得做，你又点会甘心啊？唔好再忍，举报反竞争行为，即刻打3462-2118，上竞争事务委员会网页 compcomm.hk 了解多啲。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活多一次，你会有咩改变啊？ 尽孝何其奢侈，如果可以做多一次，敢于恋爱的当时，不怕认输，没人知。 周田嘅新作品讲嘅系老掉牙嘅珍惜，如果生命能够重来嘅话，佢想做到嘅系更加懂得爱人，更加珍惜家人啦、朋友啦、恋人带嚟嘅温暖。 当身边有志出事，不顾历史，未来好好相处。 作曲嘅新风，填词陈咏谦，编曲由 Curtis Chan， 监制 Edward Chan。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侧田活多一次。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赞赞我赞 赞 赞 赞 我赞 我赞 我赞 我赞 我赞我赞 人人赞我，我赞人人吓，咁啊，今日应该就系 收炉 啦，赞晒任何人嘅，咁啊，所以欢迎大家把握机会啦。你知呢个时势咧，真系有赞好赞啊！ 收炉版啊， 收炉版啊嘛，系啊，咁啊，究竟你有冇咩 like 想俾我哋啲即系吓香港人咧？任何一个阶层啊，你见过好心嘅，你全部都可以打嚟赞一赞佢嘅。咁我哋都要再提一提你天气啦，因为又升多一度咯，而家 32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68%，而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生效噶吓。 系啦，咁啊。嗱，爭取時間啦，已經有啲電話打入嚟啦，1872388，1872388，你係邊個 ？Hello， 你好 ，Hello， 陸小姐， 係啊，你好， 你好。 尋日嘅經歷就係、是、我公司，我尋日要翻工嘅，咁尋日我就喺軒尼斯道公司，咁就6点几見到有需要要離開啦，咁我就走，咁、我就約咗屋企人，咁就諗辦法行咗去鵝頸橋嗰度趕走嘅，咁跟住我係某一個鋪頭門口咧，就俾一班姐姐問路，即係外佣姐姐， 外佣姐姐 係啦，咁跟住。突然間就引嚟咗好多，即係大約十 幾個度啦，咁跟住佢哋有分別係啱啱全部有一半都係啱啱到港，唔知香港發生咩事，咁我逐個幫佢哋去話俾佢聽可以搭咩車啦，行去邊度啦，即係畫埋地圖啦。咁其實我除咗呢件事係我去幫佢哋時候咧，其實附近嘅鋪頭咧都好好好咁樣借出一啲筆啊紙啊俾我哋畫地圖咁樣樣。咁跟住唯一嘅經歷就係其中一個死都唔肯走，跟住佢喊到咧， 佢好驚啊， 因為佢啱啱嚟香港，但係佢係有僱主嘅，因為其他走咗嗰啲咧，佢哋啱啱嚟到香港就未有僱主，就翻 boarding house 咁跟住。 佢要自己一個人翻屋企，但係我想問一下你喺灣仔區啦，嗰位嘅外佣姐姐咧， 係啊，佢要翻邊啊？ 係啦，遠唔遠？ 佢其實都係翻嗱，我喺企喺鵝頸橋，但係佢係翻去合和嗰邊嘅，但係佢唔識嗰個方向，我哋畫曬地圖俾佢都唔識。 正常㗎，你真係有驚。 即 係 話 近 唔近，話遠唔遠，都要行十至十五分鐘㗎。其實都係 啊，咁跟住佢又冇上網卡，咁僱主又冇話俾佢聽。現時嘅社會情況， 哎呀，大件事咯！ 咁我就帶佢，因為我啲屋企人就去附近接我啦。咁跟住我就諗住帶佢走呢個灣仔道方向嘅。其實當刻自己嘅經歷都好驚嘅，因為我都冇上網睇到有三四十個防暴咧喺灣仔道衝落嚟。咁跟住佢即刻已經企喺度喊啦。咁我哋兩個企喺馬路中間，咁梗係死都跑咁樣走咗去。即係可以遠離佢哋嘅位置啦，去咗即係熱泳池嗰邊，咁跟住我慢慢就帶咗佢翻去，即係揾到屋企人之後，我哋就車埋佢翻屋企。 哦，好彩喎！你 真係好， 其實你應該讚你啊，真係。係 啊，你 要 讚自己，我哋讚你先啊，應該係咁。 係啊，因為外佣姐姐咧，其實真係咧，我哋見過好多咧，因為佢真係唔知點解唔知道嗰個狀況咧。我記得我對上嗰次見咧，就係好耐啦，七月嘅時候，喺沙田，咁總之又係嗰啲事啦。佢就喺個火車站度咧喊到咧，因為佢完全唔知道可以走去邊啊。佢嗰次咧，因為有人幫佢咧，就唔係我哋嚟嘅，聽到咧就係佢就係個僱主本來就叫佢喂，你唔知道過幾條街攞翻啲嘢咧，就幫佢翻屋企。佢點知咧咁樣出咗嚟之後咧，佢就翻唔到去啦。佢就好驚啦咁樣。 但係佢話佢放假嘅時候有其他嘅同僚咧，係叫佢快啲走嘅。咁其實佢好早就走咗嘅，但係個巴士就停咗喺一個佢唔識嘅地方，佢就落咗車， 因為有啲交通嘅改路， 跟住佢就唔識咯。咁但係其實我都要多謝鵝頸橋附近嘅街坊，因為佢哋大家都幫忙喺度畫地圖啊，指示啲方向俾佢哋聽。 多謝曬你哋每一位啊！ 佢哋嗰個咩 boarding house 咧，又遠唔遠㗎？離頭先鵝頸橋嗰度 boarding house 嗰班係危險啲嘅，因為當時警察同埋示威者喺堅尼斯道，咁佢哋係要去洛克道咯。我話你唔好再猶豫啦，你要即刻即刻衝前去，即係過馬路啦。如果唔係，你哋一陣真係過唔到啦。 唔係，同埋唔係，不過嚴格嚟講咧， 相對佢哋好啲， 相對好啲嘅。你記得 一班人， 一班人同埋不過 外佣人士咯， 好啲啦。雖然我哋上次見到揦住買餸攬嘅都嚇都會俾人盤查，你咪叫佢係咁講家鄉話咯。一定要啊！呢個時候老虎都話俾你聽，我點解嗰啲嘅家出嚟㗎？ 我覺得陸小姐呢個例子。都俾咗少少嘅提示咧，就所有有如果屋企有外佣姐姐嘅 雇主啊，冇错， 因为咧，譬如我屋企个雇员外佣姐姐咧，佢系唔会睇香港嘅新闻嘅，佢会睇嘅，即系不嬲都睇片吓， 佢哋都会上佢哋嘅社会嗰啲 social media， 但系佢哋冇香港嗰啲新闻， 即系我哋而家系睇紧即时新闻噶嘛，会边度发生紧咩事啊？咁你就唔好向嗰个方向行啦，即系佢哋唔会知噶，咁所以嘅话咧，有阵时可能都提醒佢哋啊，星期日啊，佢哋放假嘅时候有边啲地区咧唔好逗留太耐，又或者如果有啲咩事嘅话，你应该要点做咧？即系划定个 plan B 俾佢。只不过我琴日我未打俾我姐姐咯，要叫佢，即系话一系你就喺教会咧就留耐啲。如果唔系嘅话咧，搵架的士搭的士翻嚟啦，咁样。即系俾定个 plan B 佢哋嘅话咧，即系其实佢哋都系我哋香港嘅香港人嚟咁样一部分。 因为琴日我出去接我老婆嘅时候咧，我就同姐姐讲啦，我就话喂，而家唔食饭住，佢本来摆好晒啲饭送噶啦，我就话我要接我老婆翻嚟。佢就话点解？我话系你知啦，因为又有游行示威嗰啲，跟住咧佢系好天真地咧。佢话乜唔系礼拜六先有嘅啫咩？佢话今日礼拜日应该冇嘅噃。我话有啊，而家好多日都有啊。我就讲咁多啦。我话你自己睇住啦。咁我就叭叭声走咗。 原本以为呢一个地方可能系最后尾几个钟头之后已经唔知去咗边，所以 外佣姐姐大家要多啲关心嘅。 多谢陆小姐呢个， 多谢陆小姐 呢个提醒。 Thank you, thank you。系啊，亦都多谢诶，头先佢话鹅颈桥附近一带嘅街坊咯，因为喂画地图呢啲咧真系好重要。嗰下你要话到俾人听点样可以逃生啊嘛。 系你画完之后你要攞英文去同人哋分享咧。 系啊， 因为嗰啲外佣姐姐。嚟噶嘛？ 系啊， 都系初到贵境。 真系陆小姐真系好人，仲会即系陪住佢，真系 送咗佢翻去啊！ 系啊，好啦，我哋再听第二个听众电话啦，1872388，周先生。 系 你好，周先生。 hey, 三位好， 你好， 风速快活人，系 人人赞我，真人人， 赞一赞香港嗰啲救护员咯， 救护员、 老医生、护士同埋救护员， 系 都要值得赞一赞，因为呢三个月咧，逃犯修例风波咧，搞到警民冲突越来越严重， 嗯， 即系搞到咧好多人都受伤， 系 无论警察或者示威者或者普通市民， 系 都好多人受伤， 冇错， 而且好严重， 嗯， 就救护员咧不眠不休。他哋搶救他哋，要值得一讚咯。希望他哋繼續努力。 係係嘅，啱嘅。戰場上面咧，其實嗰啲救援人員咧，其實往往係中立咧，可以通行無阻。我哋睇嗰啲國際新聞都係 㗎。 哇！一扯住嗰個十字嗰、那個徽號出嚟咧、理論上就可以安全越過好多警戒線。所以大家都好尊重啲醫護人員。 我估計啦，即係呢一段嘅時間都個非常嘅時期啊，所以佢哋嘅工作時間咧可能會係更加大壓力啦，亦都會係更加長嘅個時間。所以但係佢哋都緊守住佢哋嘅崗位啊，絕對值得讚一讚我哋香港嘅醫護團隊㗎。 係啊，係啊，好啊，都多謝你， 周先生嘅電話， 拜拜，同埋咧，可以有個補充咧，嗰啲醫護人員咧，你有冇唔知大家有冇見到咧？佢哋有時孭住個好大好重嘅背囊噶， 我唔知道， 因為咧我有 佢要咩嘅工具，希望可以講下至係乜嘢可以攞到出嚟啊！ 因為咧，我嗰陣時近距離見過咧，佢哋著嗰啲叫做first aid 嗰啲衫褲嘅時候咧、我見到哇！佢後面個背囊使唔使咁大？即係如果嚴格嚟講咧，佢好似孭住桂花田喺身度啊！真係冇咁誇張，真係孭咗成個桂花田咁大個背囊。跟住我望住佢，咁當然佢有翻咁上下 size 嘅，好在嗰個 大威猛嘅， 我同你就做唔到噶啦。即係我哋應該撐唔起阿田咁耐。 我都係嗰句啦，我踎低咗之後，我起唔翻身。 係啊，你孭唔起嗰、那個？咁因為裏面應該就有好多佢哋嗰啲即係應急用品咧，所以真係辛苦噶。就算你話嗰日咧，大家都好太平平，好和和氣氣，咩流血都冇發生過咧，佢孭住嗰嚿嘢咧，真係幾廿斤噶啦。 咁嘅天氣咧， 係啊，咁所以真係辛苦曬噶。 加油啊嚇！多謝曬，多謝曬。 好，我哋再聽下個聽眾電話。Hello， 嚟邊個？文女士， 陈女士， 陈女士， 系陈女士，你好， 系你好， 你好， 系咪到我啊？ 系啊，系啊，豪仔阿祖阿天响度啊，人人赞我赞人人，有咩人想赞下咧？ 我想赞咧湾仔律敦治医院嘅医务社会工作部两位姑娘， okay. 因为事缘系咁咧，因为四月初嗰阵时咧，我仔仔咧就喺街突然间晕倒，咁送咗去呢间医院嘅时候都走咗。但呢兩位姑娘咧，何姑娘同埋郭姑娘，佢非常之貼心咁樣咧，就一路係咁嘘寒問暖啊，一路係咁咧，就驚你有事啊，令到啲家屬非常之貼身啦、即係關心啦，寸步不離咁樣，即係驚你有咩事咧。等到咁多位親屬都嚟睇埋個遺體咧、一路送埋你上車，咁佢至離開個自己工作單位。 所 以我覺得喺政府醫院個部門嚟講，這個社工咧，即係令我係非常之暖心，所以我係好特登要打電話嚟當時， 真係要多謝佢啊！ 係啊， 明白。 因為 成半年嘅時間啦。 因為人喺嗰個最軟弱嘅時間咧，其實真係有人喺隔離咧幫你扶一把咧，嗰、個支援好重要嘅，真係。 好暖啊，好窩心啊，嚇！即係全程，即係由頭到尾都希望，即係令到你起碼即係唔會有個擔心或者係彷徨無助。就算你想。即係明明係一件傷心嘅事，但係起碼佢隔離喺度支持你啊，係 啊，盡量開解， 同埋佢哋嘅感謝佢哋啦， 係啊， 同埋佢哋專業嘅朋友嘛，可以幫到手嘛， 就 律敦治醫院 各位同事都係啦， 社會工作部嘅何姑娘同埋郭姑娘啊，係嘛？ 係啊，係啦，係啦，冇錯，唔該曬， 唔好咁講啊，陳女士， 我哋都慰問下陳女士咯，我哋都希望咧，你而家可以即係繼續每一日都好努力，我哋繼續好振作咁樣生活 啦， 係啊， 支持 一定要加油。好冇啊！ Okay, 好啦，多谢你，好，拜 拜。 即系陈女士讲嘅呢个例子，令我有阵时真系谂起咧。如果有阵时一句关心嘅说话，一个小小嘅动作，其实可能你背后你自己做到未必有心嘅，但可能咧即系受到嗰个人咧。个感觉同你个谂法会好唔同、 啊， 所以一句赞美嘅说话，一句需要讲嘅说话，讲咗出嚟系应该要做嘅。 休息翻嚟，继续听你电话啦吓，人人赞我，赞人人啦。我哋今日应该可能系告别篇嚟噶啦吓，今日系赞任何人都无人欢迎啊。 有落脚地到处飞，瀑布下我寻找星地，没有订票任性地上机，没有伴侣无需孤寂，无用带太多行李，一丝不挂身段更优美，随着我心的游记，飞行有一千里，独舞在镜内我跳起，在镜内世人都妒忌，没约会我没有被处死，自制造我人生趣味，华丽舞会绑着你， 你直情好似见到佢攞住个鸡尾酒喺度咧， 我 直 见到你有啲想呕。 我真系咁， 我见到杰仔真太远啦。 系啊，我系豪仔啊，系啊，蔡一杰啊，独行派对啊。 你因为林节目完之后可以轻松啲啊，冇咩嘢啊，曾志豪。 但系我哋而家唔会独行嘅，因为我哋电话旁边有好多人会打紧电话同我哋一齐讲下，人人赞我。徐小姐，电话旁边有徐小姐。 Hello， 徐小姐你好。 Hello， 你啦。 豪仔。 系。 阿甜甜同埋 阿祖。 阿祖啊。 系你好啊，徐小姐。 人人赞我， 咁多年服务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哦，你赞我哋啊？ 系啊，赞你哋啊，赞你完之后，你即系我就赞琴日嗰个斗策队。 好啊，请讲，请讲，请讲。 咁啊，咁琴日就我就有即参与嗰个集会和平集会， 系 获得不反对风珠书嘅。 系。 咁就行行下咧，就我要。我遇咗啲朋友嘛，其实好多人嘅，我琴日就咁咪去到四点半 到啦， 分咁啦，系啦，四点四十分，咁嗰个斗策就话嗰度已经封咗站啦，你哋咧要自行解散啦咁样，咁我哋其实未行完噶嘛，咁未行完，咁啊点解散咧？咁后面仍然系好多群众喺度行紧咁样嘅，咁我哋如梦初醒，咁样啊，咁点 算 咧？ 咁样 点算好咧？咁就好头痕啦。咁跟住我就啲朋友就话，不如行去中环嗰度搭船啦。咁其实搭船咧 嗰個天橋咧已經企曬人，佢哋中間夾住咗就入喐唔到。 係，即係過去中環碼頭嗰邊條路咧，其實都幾多人啊，係啦， 係好多人， 係 係啊，咁就再行。咁跟住不如去落下樓梯，行翻到下面地面再排啦。地面其實勁多人咯，咁就我諗嗰度十架船都上唔到船噶啦。 咁啲狗察點幫到你哋呢個時候？ 其實沿途去狗察已經喺嗰個座船嗰個斜路下面已經叫你走噶啦，冇再行噶啦。咁嗰度我哋自行發揮啦。咁就我哋唯有就喺中環行去灣仔再搭船咯。 係。 但狗察隊就幫到你哋，即係指揮翻咧，即係路面上面嘅交通情況，亦都俾到個方向你哋要向邊行 啊？ 係 啊， 因為中間嗰個斜路有個分叉位噶嘛，咁佢話唔好行上邊啊，上邊好似唔係幾安全，咁你行下邊啦，咁就快啲解散啦，你哋咁揾個安全地方，你哋自行解散咁樣。 嗯，即係起碼佢都好盡責地提醒你哋，而家個活動應該要點樣去完結啊，都有提一提你哋咁樣。 沿途啲人通知你，喂，你哋走咯，喂，快啲走咯咁樣。咁有啲又觀察。究竟有冇啲防暴行緊嚟啊？咁樣咯，咁我又想讚呢三個月嚟嗰啲社工啊、救護員啊、消防員啊，咁我哋好盡心盡力咯，服務呢個運動其實嗰啲人好勞心勞力，同埋好辛苦咯。 好啊，大家都辛苦，多謝曬你電話，好，拜拜，拜拜。我發覺呢個時候咧，全民揾路啊！即其实咧，反而咧揾路紧要啲啊！即系总之，你而家想翻屋企嘅话咧，你真系发觉即系咩地方咧，即系都需要，可能大家就要指点一下啲道路咁样嘅。我继续再听一下个听众电话啦， 听下呢个电话吓， 系啦，群姐， 喂， 你好啊，群姐， 你好， 系， 嗱，今你系最后一次，我想讲咗好耐啦， 好， 请讲，请讲， 我去多谢你哋，因为咧我有一日去咗香港嘅地方，我唔识订，落咗一车冇人问。我就問一個先生依笪地方點樣去？嗰先生咧同我查手機，佢查完手機之後話：阿婆，你上車啊！原來佢車到我去，我好感激呢個先生。 哎呀，真係感激佢啊！ 你記唔記得？ 你話香港冇人情味， 冇啊！ 真係咁樣唔識佢都咁樣對一個老人家。 你仲記唔記得你要去嘅地方？ 係邊度去邊度啊？ 係啊。 我去赤柱。某一个乡村地方， 哦，赤柱， 我唔识订去，咁佢同我查吓， 系，咁你喺边度上车啊？ 想多谢翻嗰位先生， 我喺湾仔上车啊。 哦，即系嗰位先生佢特登兜你去赤柱，定系佢系顺路嘅？ 佢喺喺我落车嘅地方，个泳滩嗰度附近， 哦， 佢就兜我去。 即係其實就到咗赤柱㗎啦，不過你知道啦，如果你唔熟路嘅話咧，你仲要去啲即係屋村啊、村仔咁樣嘅話咧，佢就兜到你向門口啦。 係啦，多謝嗰位先生， 好啊、 我真係好感激。原來香港都好多有心人㗎、 有㗎，有㗎，有的。 其實香港都真係有好多好好嘅。 多謝你哋啊！ 啊 我今日可以講到一句説話， 我哋都多謝你打電話同支持我哋啊，群姐。 係啊，好啦， 多 謝曬 ，thank you，thank you， 群姐。 咁我哋虽然暂别啦，人人赞我，咁但系希望咧，大家嗰种赞美嘅心咧就唔好消失。系啊，越系混乱嘅时势，希望大家越系保持一种赞赏啊。どこで息を吸う支配者も神もどこか他人顔だけど本当は分かってるはず勇気や希望や絆とかの魔法使い道もなく大人は目を背けるそれでもあの日の君が今もまだ僕の全盛期のど真ん中にいる 世界が背中を向けてもまだなお立ち向かう気。 个歌名咧就叫做《还有爱能做到的事吗》，歌手咧就系耀允小白噶，即系我真系唔识读。 一定有嘅。 系啊，大家保持个爱，听日再见， 拜拜。 Bye.